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啊？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仲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Hot 礼拜二啊，早晨啊，我是小张张啊， 我系威仔， 我是小人人，遇到琴晚发唔咋， 我是马老强。 热得唔紧要嘅，酷热都唔紧要，不过而家酷热天气经过生效，十点之后有我哋呢个节目，今日有 Crazy Four 陪大家，打开仲有表哥，三度一度嘅温，上嚟湿度69%啊。今日晴日有阳光有仔，出局部地仲有雷暴天，日间酷热，未来数天大致天晴，同样嘅天气都系好热好热啊！我有呢首快歌叫做 Japanese Boy， 来自日本嘅呢位朋友仔，我哋一齐喐动跳舞，迎接星期二啦！今次嘅节目《风骚快活人》，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个早上陪住大家，有我哋几个。好，我想问各位拍档咧，你有啲咩咧系唔俾得人掂嘅咧？其实呢一样嘢呢牵涉最近呢个女仔喺讨论区上面，佢话呢男朋友呢最近性情大变啊。点解会性情大变呢？原来呢佢买咗一样嘢，你估下佢买咗啲乜嘢呢？ 买游戏机， 男仔性情， 佢男朋友性情大啲， 系啦， 因为佢买咗一样嘢，咁令到佢哋之间嘅感情咧，喂，其实你头先讲 游戏机， 游戏机都系其中一样嘢嚟嘅。 我听到朋友成日咁中意男朋友打机噶啦， 唔知打机啊，系成日打机或者闩埋房门打机啊，即系听过呢啲咁样嘅，即系话， 可以打好耐嘅，可以打五六个钟， 打成日都得， 打成日都得，咩？成日成夜都得啊，即系 通宵达旦， 系咯，即系有啲人真系可以咁样。即系佢唔离，即系手冇离开个。 唔系听讲就话唔走得开噶。 哦，系啊， 如果你嗰只 online 机嗰啲系啊，唔走得开噶，因为如果你一走开嘅话咧，其他人讲就会死噶。 同埋咧， 我听佢哋讲 噶 啦， 我好唔中意人打机，好憎人打机哦。 咁如果你第时个女朋友好中意打机， 我唔会拣。因为我细个咧， 佢咪得咯，系啊，佢都唔会同呢啲人一齐。 系啊，可能佢都唔中意我咧。 但系你好中意，样样你中意，净系嗰样嘢唔中意都唔得系嘛？ 唔会，呢样嘢你好难会可以拣得开，系啊，即系拣开佢话，即系佢打机。 打机呢一样嘢，我真系唔了解。甚至有啲人咧打机咧，唔系自己打噶。又有啲人喺度同佢讲嘢嘅，即系好似 又一路打 串机，即系嗰啲系咪叫即系连机啊嘛？即系有同好多唔同时间打紧嘅人咧，就系喺度倾偈嘅。 系啊， 我总之我唔明白啦，就唔系打机嘅，打机都几乞人憎嘅，我觉得。 但系有啲人咧，又会打机系识到 成日为咗一样嘢嗌交，咩话咩？ 有啲人打机识到女朋友、男朋友 嘅，有系啊，因为有啲好似话系咩两个双收啊嘛。我聽噶咋，係啊，一個男仔一個女仔，如果你點樣嘅話，就會令到你嘅戰鬥力會倍增噶嘛。係啊，一齊兩個一齊噶，係啊，我聽聽聞，聽聞有啲係咁樣噶。 我都真係唔知。 係啊，所以就逼啲女仔咧一齊同佢一齊玩咯。 嗱，你講嘅唔係女仔都得噶啦。 唔係㗎，一定要女仔。 佢鬼知你係咪？ 但係佢唔知啊，但總之佢哋會兩個一齊咯。咁跟住兩個，咁就會令到佢哋嗰啲即係戰鬥力嘅話會增強嘅。 勁 嘅，聽聞 係 咁。 咁係咪就係遊戲機咧？ 唔係遊戲機。嗱呢一樣嘢咧，其實嗰個女仔話：我最初好。开心啊！哇哇入埋，我男朋友买呢样嘢咧，我以为 宠物 唔系，喂宠物又系一样会嗌交嘅，你明唔明啊？宠物都系，宠物亦都系，因为有你个男仔买，但女仔唔中意，或者个女仔 唔照顾，冇人照顾， 系 成个污糟邋遢。 买嗰阵就开心心，买完之后咧就可能好多嘅纷争。呢一样嘢咧，个女仔话，我觉得佢紧张嗰样嘢紧多过紧我咯，系啦。其实女仔咧真系会开心嘅，即系好啊！由今日开始出入有车送咯，咁样有车接送。 梁咪咪，你讲啊，你自己嘅故事咪得咯，分享俾我知。 唔系，其实都估到嘅，即系我一嚟嘅时候我都想估车嘅，但我又谂过，诶，佢会唔会一嚟咁大手笔咧？你明唔明啊？即系唔会买架车。 即系我哋今日又要帮梁咪咪解开佢嘅心结。 佢嘅疑团系，你讲啦，你讲啦，你讲啦。 换咗车咩？咪咪大佬近排 嘢听佢讲。呢一个咧就发生喺有个女仔喺网上咧就叫做吐苦水，佢本来觉得咧系一件好开心嘅事，真系嘅，即系哎呀男朋友买个车梗系为我噶啦嘛，梗系接我出出入入噶啦嘛，系咪先？即系我等于个女主人噶啦，即系佢觉得系咁样啦。但系佢发觉第一个男朋友唔系好，嗱佢都系驾驶执照噶，唔系好愿意俾佢执。 直情唔想俾佢掂添， 唔想俾佢掂。 你问佢自己咪去咯。 系啊， 你会唔会中意阿嫂揸呢架车？ 静鸡鸡买咗唔知几多部车。 唔系，所以佢要买几架咯。 系啊， 系咪啊？你自己呢一架，你一定唔会俾佢揸啦，系嘛？你揸去威噶嘛？ 根本佢唔知添啊。 咁我唔知有几多架，佢唔知。 唔系关唔关事佢嘅驾驶技术先？ 其实咧，男我唔得，第时你买车你又会知。男仔咧其实好紧张架车嘅所有嘢嘅外在、内在等等，好多人话佢系第二个老婆啊嘛，即系有啲人咁讲啦吓，咁所以咧佢话嗰个男朋友咧好似紧张架车多过紧张佢，有时咧真系俾佢揸咧，佢个神即系佢经个情绪绷得好紧啊，唔好唔好，再再再小心小心，唔好拍咁近，即系咁样咯，咁女仔有时唔受得呢啲叫做咩啊，比较 呼喝。 系啦，即系或者 冇乜礼貌， 冇乜礼貌嘅。平时你傻猪猪咁样，你突然之间，喂，跑啲跑啲，即系 嗱，佢嚟佢嚟， 好有神水啊，大佬， 唔系呢个系个人经历嚟 嘅， 小心小心咁样，佢话佢使乜咁紧张喎？ 其实又系喺条马路上面，佢都唔会点样撞到噶嘛。 总之佢会嫌弃个女仔嘅。 嗱，你真系唔知啦，好多暗。嘅陷阱暗位咧，例如啊，你停喺个灯柱喺垃圾桶前面，跟住佢一拱开嗰个车门，嘣就坐咗埋个垃圾桶度，咪、花咯，系咪？即系 几多次啊？呢样嘢， 又或者一个女朋友将佢洗埋个膊。 咁咁样开发个拎个拎即系个车辘嗰度啊！阿 Sarah 都知啦，即系你贴得太 紧。你做咩无端端射我旁边啫？做乜射我？ 揸揸 车 心情一样啊？就咩啊？ 我冇啊！ 你另一半揸会点啊？ 唔系呢一啲肯定一定系有发生过，一定有发生过。跟住佢好嬲，所以佢今日睇呢一个就好有同感，就谂住攞出嚟同大家一齐分享，系咪？件事就系咁啦，系咪？系 啦， 系。 本来占新闻一角仔，根本唔起眼， 放大咗。 因为我会觉得，若果你话讲紧真系而家。呢一段時間呢、這個世代嚇，會令到嘅就係、是男女朋友之間唔開心嘅話，一定係遊戲機。因為我真的聽不少啊， 普羅大眾啲啦， 佢哋又唔知咩啊？呢個係咩寡婦啊？寡婦製造啊？即係當佢真係沉迷喺打遊戲機嘅時候嘅話咧，佢真係可以無日無天嘅，係可以完全當佢冇到，係啊， 都市就好多寡婦啦， 街又唔去，係啦，冇錯，街又唔去，朋友又唔見，總之佢就喺屋企打機咯。 除非兩個都好中意打機，就可以感情應該會升華嘅。 呢個就 OK， 係啊。 解決咗未，咪咪大佬？ 得未啊？有冇舒服啲啊？你而家 純粹攞嚟討論下，即係有冇啲咩？其實呢個只係引子，即係問大家啊。如果俾你咧，你有冇啲乜嘢係最好？男朋友好，女朋友好，即係唔可以侵入 你 嘅私人嘅。 就翻咪咪大佬講，我而家幫佢解開佢心。 我又諗唔到啊！一時三刻係 咪？你冇啲好珍貴嘅嘢，唔俾人掂得㗎？ 唔俾人掂得嘅嘢冇。 你輸啊！ 可能我有嘅，可能有。我咧，我屋企個櫃桶一個櫃桶係專擺我啲好珍貴嘅 folder。咁啲 folder 係裝住啲咩咧？就係我由細到大嘅一啲得過嘅獎狀。 哦， 我叫我 幾多張咁巴閉， 媽都唔可以掂嘅，冇啊幾個 file 都唔可以掂。 點解咧？ 因為有時佢一掂咧，又會想攞出嚟睇下，咁你會 睇 咁咪好開心咯？ 咁你會整巢整污糟啊？可能滴嗰啲積落去，我就 唔 中意嘅。 唔 會，因為通常啲人話獎狀係唔可以過膠嘅。 誒，點解嘅？ 因為可能驚你改啊、偽造啊。即係有啲人咁樣講嘅，即係過膠可能有部分啲機構會覺得係咪㗎會唔承認，即係咁講咯。 好，咁你有冇 馬老師有冇啊？有冇啲咩？ 都冇啊！ 你嗰啲槍都唔俾得人掂啦，你嗰啲棒棒 都冇曬啦， 而家冇啦， 冇曬。 有啲咩砌嗰啲？ 咁嗰陣時候佢俾唔俾啊？即係你俾唔俾佢掂啊？譬如可能砌緊嘅嗰啲坦克車咁樣，或者係嗰啲俾 佢搞我啲嘢，我夾住佢。 搞你啲咩啊？ 模型玩具， 模型， 系啊，因為我驚佢跌咗粒啊，我會覺得佢哋會冇咁鏡石，會粗心大意。 啊 ，OK OK， 你少一粒咧，你就好慘噶啦。 係，雖然唔影響，但你係覺得爭啲爭啲。 即係等啲 puzzle， 你少一塊，你高唔高興啊？ 哦，如果係咁，我諗過啦，我諗到啦。我試過有一段時間嘅啫，我成日做陶瓷，我喺屋企做嘅。 啊，你唔俾佢掂咧？ 冇可能俾佢掂，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俾佢掂完之後嘅話，係由一個淺盤。变咗一隻碟， 点解嘅？ 因为佢我哋要收嘅，要收杯嘅，即系其实你等于素烧完之后个摆物，应该话素烧之前嘅话你要收杯嘅。咁但系佢同我讲嘅就系话，我觉得你呢个浅盘咧唔靓咯。咁跟住佢就幫我再整，到最後屘就變咗一隻碟。但係燒咗出嚟嘅話，個老師係賺嘅。 哦， 係啦， 咁 OK 喎。但係係嬲嘅。 咦？佢有天分喎。 唔 係佢嘅嘢嚟。 我會唔開心嘅就係因為佢叻過我，你明唔明啊？佢冇換上堂，但係 都叻過你。 整完之後嘅嘢，佢就個老師話：，誒幾好喎，呢個真係唔錯啊！你以後就你有進步啦。跟住我就話俾佢聽，佢就話唔係我做。 但你老師冇見過你本身你整個作品㗎嘛？ 佢有當然有咧，因為要上去嗰度上堂噶嘛。但我有時候我喺屋企，我會自己練習。咁我練習完之後嘅話，我要拎去佢嗰度掃燒。咁我有一日我就佢整完之後嘅話，拎咗去掃燒。掃燒完之後咧，就整好曬所有嘅嘢啦，上曬油啦。之後出嚟之後嘅話，佢就話呢一個咁樣，我可唔可以貼堂？貼堂嘅意思嘅就係影咗張相，同啲同學一齊分享。咁我就最好唔好啦，因為唔好整嘅。咁嗰次咧，我就覺得好挫敗，你明嘛？因為其實我已經喺嗰度上堂上咗咁耐，佢掂一掂啲嘢嘅話咧，到最後邊就竟然係貼堂。咁我就哇，真係情何以堪咧！ 呢個有前途，依有前途嚇，即係呢方面。 我都諗到啦，如果我整緊煲緊湯咧，我唔中意人哋掂我。 煮飯都係， 係啊， 煮飯唔好搞。 就算我落鹽落糖，你都唔好搞我。 咁即係我自己整嘅，好與唔好我搞嘅。 係啊，我硬係覺得咧。你掂過啲嘢就係揸住， 係比較麻煩，係啊，煮飯係嘅，係要一手一腳由頭到尾自己一個人搞掂比較好啲。 開火都係啦，咁話未得咯，又學識咗佢， 係咪咧？嗱，大家都有自己嘅私人空間啦。 你咧，除咗你個 folder， 即係冇 你啲衫啊、頭髮俾唔俾佢搞？ 頭髮搞唔搞得啊？ 我平時都係咁嘅啫， 唔 似我平時都 有啲人唔搞得頭髮㗎，我真係有啲人唔搞得頭髮㗎，真嬲㗎。 我唔整頭㗎，平時我唔做嘢。 唔係，即係佢譬如話佢幫你整啊剪啊， 剪又真係唔好啦。 剪乜任何人都冇俾人剪頭髮㗎啦， 係咯，唔係 衫都冇乜所謂㗎，即係譬如有時試過嗰陣時大學，譬如佢佢話我冇衫啊，可唔可以借件衫咁咪著咯？我啲衫又唔係特別貴嗰啲，你著壞咗又冇乜所謂，我唔會心痛。 屋企咧，你驚唔驚人喐你啲嘢㗎？譬如話，譬如話，我啲嘢我擺呢個位係亂嘅，係亂嘅，但我亂得嚟，我知道我擺邊啊嘛。 阿楊媽媽成日搞喐我啲嘢， 你執完之後我就唔知咗邊。 係啊，即係咧，仲要咧問完楊媽媽，你係咪喐咗我啲嘢？佢話嚇。我唔記得咯，咁就弊啦。 咁執嘢啫嘛，係唔會記得噶。 咁就有事啦。 點解有事啊？ 因為其實係佢喐完，咁但係佢又唔記得咗喎。 佢唔記得啲嘢擺咗喺邊？ 死啦！我要同佢一齊揾啦。 哦， 揾你一齊 揾啊！梗要一齊揾啦，你一齊喐過噶嘛，好公平噶喎。 你睇呢啲咁嘅説話，呢啲咁嘅説話幾難聽係咪？你執完嘢之後仲要鬧？ 唔係，因為我成日都話嗱，你唔使執啊，可以學阿咪咪大佬話齋。虽然系乱，我乱得嚟，但系我知道 系。 唔系，但系你站喺杨妈妈立场，哇，嗰个角落头特别， 但系嗰个角落头系属于我噶嘛？ 咁呢个位，我谂应该系板间房， 其实 应该间咗佢系咪啊？ 应该拉到玻璃门啊， 有个窗帘拉拉佢，系啊， 唔系噶，唔会噶，你就算搞咩都，佢都会有佢嘅办法入嚟帮你。 但系唔系噶，因为咧，其实我今日我最近我睇咗好多文章，就讲紧嘅就系高敏人啊嘛。其实我同大家分享过，就系如果你屋企有一个高敏人嘅话，其实对于佢。嚟講，佢係好慘嘅。 佢唔高敏㗎， 佢唔高敏咁就好啲。如果佢高敏咧，佢見到啲咁嘅 心煩㗎嘛， 你會好猛整㗎，就係永遠就會記住嗰堆嘢，同埋佢做乜都做唔到嘅。所以你唔好怪。 所以你屋企好乾淨咯。 我屋企好乾淨㗎，係啊，咩都冇啊。 係，示範單位嚟㗎。 係，冇人住。 高敏人真係好辛苦，即係例如咧， 好辛苦。 狗仔又係狗仔，我煲熱水咧，咪會 V 嘅，未 V 佢已經對住個熱水煲係咁吠，可能佢已經聽到啦，我未聽到， 聽到啲水。啲粒子碰撞撞擊嘅聲音， 係啊，就係咁咯。你有冇聽過嗰啲古仔？有啲人翻學機換衫咧，係企喺度伏，跟住行出嚟一個圈度行出嚟，第二日攬翻個圈著翻上去咁啊！即係你有冇聽過呢啲啊？ 係原因係咩啊？因為污驚污糟啊， 懶咯，或者因為佢個 system 係咁咯，即係費事掛，費事剩， 冇咁懶係嘛？我真係未聽過。 有啲係咁嘅，有啲係永遠嘅就係對物咧，佢係咁剝點樣剝出嚟嘅時候，嗰個樣咧係原封不動嘅。 我係啊， 永遠都唔會掹翻直佢嘅。 你著之前啦，你如果你再著翻，你咪再掹翻直佢咯。 冇錯，我屋企有一個係咁。永远嗰啲物洗完嘅时候嘅话，嗰个样都系佢啱啱剥出嚟嗰样， 系啊， 好难得， 原封不动。喂，好啦，十点半听新闻报告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电连接元朗至深圳的400000伏特架空供电系统，星期日凌晨电压骤降。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环境及生态局已经即时跟进，机电处已经成立小组，要求中电尽快查明原因，提出改善措施。李家超說，穩定的電力供應對市民和企業很重要，中電有需要詳細檢視事件，加強應變能力，同時減少再出現事故的機會。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將在今個星期稍後承認違反美國間諜法。美國司法部在致聯邦法官的信中表示，阿桑奇已經承認違反間諜法，預計將在未來幾日在美國海外領地北馬其亞納群島的法庭上應訊。報導指認罪協議將在當地星期三最終敲定。作為認罪協議的一部分，美國司法部檢察官建議判處阿桑奇62個月監禁。維基解密說，現年52歲的阿桑奇已經在星期一離開英國的監獄，乘坐飛機離開英國。在法國巴黎為服務奧運會出行的地鐵新線路正式投入營運，總統馬克龍在前總統薩爾科齊、巴黎大區議會主席佩克雷斯等人陪同下出席新線路北端車站的啟用儀式。他感謝為新線路付出努力的各界人士，並表示新線路將為巴黎奧運會做好準備。投入營運的是14號線延長線，這條線路向北伸延一個站， 向南延伸七个站，同多个巴黎奥运会场馆以及奥利机场连接，令从奥利机场及市中心到巴黎北郊奥运会场馆的出行时间明显缩短。巴黎当局预计到2025年，巴黎地铁14号线的运力可达每日100万人次，将成为巴黎地铁最繁忙的线路之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76点，升149点，成交金额3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6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17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2升3.8，盈富基金18.55升1.5，美团118.3升2.9，比亚迪股份241.2升3.6，友邦保险55.35跌1毫，阿里巴巴72.9升8.5。中移动74.55升6毫，中海油22.6升5仙，建设银行5.83升5仙，快手47.45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7，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92，加元1.365，人民币7.263。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74，欧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9001点，升196点。港金报2169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6.39美元，卖出2326.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葵涌道啦，咁较早前啦，葵涌道去西九龙走廊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噶。就是葵涌道去西九龙走廊方向近住蝴蝶谷道的交通意外呢，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㗎，咁而家龙尾呢都係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呢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呢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车多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排到去福亨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柴湾永泰道翠湾村小西湾、鲤鱼门道汇景花园去旺角啦，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面对性侵害，佢反被舆论欺压，甚至身败名裂。 面对法律专业，佢只能够为施暴者辩护，洗脱嫌疑。公义又可以由边个嚟伸张？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 影后周迅、林允、刘奕君领衔主演。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放松快活人。 好啦，欢迎放松快活人10:08吓，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1度气温，相对湿度70%嘅。我咧有一个朋友仔啊，喺呢个日本咧，喺对媒体咧喺度讲一样，叫短眠者啊。 嗯， 唔知道你对于短眠者呢一样嘢咧，信唔信咧？咁样， 我 以前都听 过，我做唔到。 短眠者咩？瞓得少啲啊？ 非常少， 短， 即系2个钟啊，3个钟啊。 佢号称咧，佢系一日咧瞓。半个钟嘅啫，30分钟嘅啫，系啦。咁咧， 你个朋友 唔系即系咁讲，即系有个朋友，有日本嘅一个人，系啦，即系咁啦。系啊，唔系我个朋友嚟嘅， 唔信。 因为 一，我觉得除非 我都怀疑阿咪咪识到日本嘅八米， 佢有好多日本嘅朋友。 我知， 但系朋友唔识佢。 但系你系个主字啊嘛， 知。 你成日欣賞你嘅日本朋友，但佢話唔識你嘅。 你嘅問題係， 我就想問 有人可以咁樣。 你信唔信呢個世上？因為咧，佢好似唔係第一個提出呢一種講法嘅啦。你有冇聽過啊？即係話其實人唔使瞓咁多個鐘，但當然如果好似佢咁樣得半個鐘一日咧，同埋咧，我自己覺得啦嚇，瞓覺其實都係一種幾舒服嘅享受嚟嘅，即係瞓嘅本身啊，除咗係你嘅人體需要之外咧，都係一個幾好嘅享受嚟嘅。 係咩？ 你唔 中 意 瞓覺？我唔中意瞓覺。如果有得俾我揀，如果人可以生理上唔需要瞓覺、唔需要食嘢咧，我兩樣嘢都唔使。 瞓覺呢個過程啊，其實係幾 咁正， 因為太嘥時間啦，瞓覺。 唔讲嘥唔嘥时间啦，即系你享唔享受瞓觉，瞓醒觉成个人好精神嗰种感觉咧。 咁、你享受咗瞓完觉带俾你嗰种正面嘅影响，咁嘅享受啦。但系瞓觉嗰个过程我唔享受。 但系你唔觉得瞓喺床有即系可，譬如而家咁开住个冷， 系啊，会我觉得瞓觉系其中一样嘢令到个人系堕落噶。 哇 真的会咁样噶、 哦，你发生咩事？ 我唔可以，系唔可以俾自己咁样 堕落咗。 有啊，有一段时间 因为瞓觉，因为瞓觉而堕落。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 唔系你一路都系呢个睇法， 我一路都有呢个睇法啊。所以我连食嘢都觉得系会咁样噶。 我都觉得你系 都系堕落。 所以我觉得佢食嘢佢求其嘅， 我求其嘅，我系冇要求， 佢食饱就算噶啦。 我系为咗应付咗我嘅生理需要就得 啦。 哦，即系你食同瞓都系为咗应付生理需要啫。 佢唔觉得系一个享受， 我唔会觉得系。 你哋咧？我覺得係一個享受嚟， 呢兩 樣食同瞓都係享受嚟喎。我 關事 可能同佢個人有關嘅，係啊，同佢嘅性格有關。 因為好，我可能我好容易墮落。 即係咁講嗱，頭先我睇過呢個日本嘅人啦，佢係瞓半個鐘嘅啫，30分鐘。咁啊，電視台就喺度影住佢啦。其實佢唔瞓嘅時間咧，我覺得。做咩啫？你嚟我嚟做乜啫？你明唔明啦？如果你唔瞓，你24小时你咪有成23个钟咯。 系啊， 我嚟做乜嘢？你嗰啲时间我嚟做乜嘢？边有咁多嘢俾你做嘅？ 佢咪成功人士， 佢 大商家 又唔系、啊，佢又做下重力训练，即系举下重啊，睇下书啊咁、哦。 但佢大唔大只咧？咁样 佢又冇影到佢嘅身材嘅、哦。其实 咁，但系佢有时间做呢啲都几好啊！嗬，睇书即系多。 你任何时候都睇得啦，但系。我23个钟，你边咁多嘢填咧？我即系想讲，边咁多嘢填？ 但系譬如讲做运动咩？你瞓唔够去做运动，首先第一好容易整亲、第二你做极嗰啲 muscle 都唔会 大嘅， 又唔会大咯。 系、我都同意，我就觉得唔应该系有呢啲咁样嘅得半个钟啊，一个钟啊。 呢位日本朋友，你个日本朋友咧系男人定女人嚟噶？ 男人嚟嘅， 男人 中年男人嚟嘅，系、啦咁。 你係咪應該要討論一樣嘢嘅？就係話佢唔瞓係因為佢嘅生理結構，佢唔瞓得多， 而不是因为说我有没有事做，如果就是有23个钟头我是没有事做的，所以我就要睡呢？即系呢个系一个哲学嘅问题嘅，咁哲学嘅问题嘅就系话，即系其实佢系咪因为想多啲时间，所以令到锻炼到自己嘅就系我唔瞓觉咧？定系佢就系话，其实佢都冇得拣噶，就算你俾我瞓，我都瞓唔到啊！ 唔系，佢完全唔系瞓唔着嗰啲，佢系话人根本上唔需要瞓咁多嘅，佢自称有短眠者，即系个瞓得好少嘅人。 即系佢系训练翻嚟嘅呢半个钟瞓觉。 佢又冇讲得咁清楚，即系总之嗰啲媒体访问咗佢啦，佢而家一日咧瞓30分钟，佢话咧就可以恢复身体机能，佢话唔会影响任何。 我明啦，我明啦，最终嘅话呢个人想出名。 你都可以咁讲嘅，因为佢都出咗一本书， 想出名， 教人点样可以训练自己成为一个短眠者。佢其余时间做啲咩咧？运动啦、冲凉啦、工作啦、举重啦等等等等。咁除此之外咧就唔瞓啊咁样。但系医生都讲咗唔好学，长期咧对身体有好大嘅受损嘅影响。 系啊， 其实佢都骚扰屋企人嘅嗬，人哋瞓紧觉， 自己住咯。 瞓紧觉佢喺度举重，喺度乒乒乓乓， 咪自己住咯，系啊。 因为我听过一个短眠嘅方法咧，我都系听一啲即系做呢一行幕前嘅前辈讲嘅。佢话咧，其实佢都瞓得好少，但系佢话点样瞓系可以叫做短得嚟，但系 插到电 系插到电咧。佢话首先你夜晚瞓4个钟，之后你晏昼瞓晏觉咧，可能瞓半个钟，咁咧就会个人就最精神。 但都系4个几嘅啫， 4个几嘅咋？但系嗰个咁样嘅分配方法就会你瞓得短得嚟，但系你又有精神有体力去应付到你的工作咯。 嗯， 系啊。OK， 杨洋，你有短眠症，你嗰啲时间你会做咩啊？ 哇，好多嘢做，会做运动啦、睇书啦、睇戏啦。 咁佢又真係好多嘢嘅， 系啊，即系 中意将到自己廿四小时 跳下舞啊， 跳下舞，咁 啊， 佢多嘢，佢多嘢， 嗰啲咁样，督促阿马老师画画啊，帮佢谂下画边个啊，咁样咯。 OK， 如果我短眠症，我苦练画画。 哦，呢个好讨论，即系如果你有多嚟多出嘅时间，系啊，你会想钻研你自己做啲咩嘢咧？画画都系一个好， 系真系会多好多时间嘅。 系， 我都想即系煮下嘢食，我觉得我越嚟越有兴趣。煮嘢食，我想 你煮咯，唔好食啦，系嘛？ 唔系，我其实个心愿咧，真系煲煲汤攞翻嚟电台， 你 睇响度。 我真未饮过你煲汤，你成日讲就讲得多啦，系嘛？煲鱼汤嘛，你 系啊，咩汤都好，然后大家一人攞个碗，有埋汤渣，我觉得一定好开心噶。仲有嗰张台咧，系铺报纸食。 我哋以前真系试过，我哋有个朋友，佢爸爸好中意煮嘢食，跟住咧每一次嘅朋友，佢真系一煲汤拎翻嚟，我讲得即系一煲汤啊吓，仲有个砂煲拎翻嚟哦。佢话因为砂煲煲嘅汤先至出味，咁佢就系佢有呢个坚持，咁跟住咧佢就会俾佢个仔拎翻嚟俾我哋一齐饮。 哇！好開心、啊， 好開心喺個沙煲度滗出嚟，滗、 啊、 落個紙杯度，你把珍而重之，飲、完之後大家都覺得好開心。 所以 其實佢 而家感覺， 佢話因為佢中意煮嘢食，其實佢中意見到人哋食得好開心嗰個樣。 同埋哇，你煮得好好味，然後個個食完又 飲飲 啦，又覺得好味，我都好開心。係 嘅， 係如果我有多嘅時間嘅話，其實我而家啱啱先諗翻起嘅就，我都想轉研翻嘅就係做翻陶瓷，係啦，因為好得意。我琴日咧睇咗有一個咧就係Instagram。我发觉啫，其实咁都得噶噃。 又拍个 Instagram 去整理整陶瓷。 唔系，就系、是、因为有一个外国嘅老师，佢就同大家讲，成日咧大家都要去学陶瓷嘅时候，就要整得工工整整。佢就系要唔工整。个做法系点样做呢？就系、是、当佢一个人嚟整完个陶瓷之后，永远咧都系做嗰啲做咩打暗路啊你。 你做咩事啊？ 就系做一啲比较系大型少少嘅，可能譬如可能系整一个花樽，到最后尾嘅时候啦，整完啦，好啦，跟住就要有两个人埋去将嗰个花樽叫做 the hug。即係總之嘅就係大家攬住，咁跟住咧一出嚟嘅時候嘅話咧，個花樽就會變一個你完全唔能夠 expect 佢係乜嘢嘅樣嘅啦，就將佢燒咗佢。出嚟嘅話咧，你發覺個全部都係 masterpiece 嚟嘅，幾好啊嚇！ 我想咧，如果我真係學整呢啲陶瓷，我想整一個缸嘅，即係可能尺零高。咁嘅一個缸， 好有型噶，嗰啲要起身整嘅，知唔知啊？ 係咪？ 係啊，起身拉杯拉 嘅。啡色嘅，即係類似以前雜貨鋪 買 嗰啲 皮蛋缸，好難整啊！嗰啲 我知啊，嗰缸咧，我想係種嘢嘅，用水嚟種嘅，跟住下邊裏邊養幾條魚仔。係呢個， 我屋企就係做嗰啲嘢， 我知啊， 係啊，跟住就可以誒養荷花。 咁你就可以養啲魚喺裏面，但啲魚嘅就係你唔係透明缸啊嘛，你係要喺向上邊度望住佢嘅。 好有生活情趣啊！ 嗱，其實我覺得咧，頭先我想介紹嗰樣嘢嘅話，佢仲有啲特別意義嘅，就係譬如可能咧，就係你揾唔同嘅人同你去，譬如可能佢有一個 case 係點樣咧，就係有一個大肚嘅媽媽，同埋佢個老公一齊去整完呢個缸之後嘅話咧，佢個肚咧。你明白佢凸咗出嚟噶嘛？當佢兩個一黑嘅時候嘅話咧，佢就會有一個又有嗰個肚個形喺度。咁人哋你燒咗出嚟嘅時候嘅話咧，第時你就可以同你嘅仔講就係我陀緊你，係啦，嗰個就係你嚟。 我有回憶啊！你個肚都得喎。你個肚 都可以，你都可以喎，真係。 不如你同阿小羊羊嚇一嚇咯，下次整咗。 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佢真係幾有gimmick咯。 有啲感覺， 但係我就覺得好離譜，因為我睇下面我睇啲 comment， 覺得啊幾得意喎，因為我就從來如果你做陶瓷，你從來唔會諗過嘅就係希望佢有瑕疵，但係佢就係要有瑕疵，就話俾你聽嘅就係呢一樣嘢其實先至係人裡面嘅一啲，即係你好耐冇做過嘅嘢嘅就係你叫你冇好好地去攬一個人啦，係咪？ 即係 meaning 喺背後， 有個 meaning 喺背後嘅，而且佢就係話用呢一樣嘢嘅話，就去將呢個 moment 凝結住，係咪？你以後你見到呢個陶瓷嘅時候嘅就会谂翻起你同边个人一起做呢一样嘢，咁但系佢真系太贵，因为我喺下边度见到一啲 comment， 佢就话吓，如果系$3,400喎， 系货咩先买个艺术品？ 系，即系你去整，帮佢整完之后嘅话，佢要帮你烧噶嘛，即系佢要上油，佢帮你烧，烧完之后就拎去你屋企，就系$3,400，你会唔会咧？你会唔会考虑咧？ 艺术真系无价， 好笑啦！ 去杂货铺问人哋让个皮蛋干， 所以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正啊！好，早晨早晨，听紧风骚范人31度气温，相对湿度71%。头地你十一点啊，我哋有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人生就是一场梦，人间万象有如过眼云烟，匆匆而过，不留痕迹。大家都听过那两句说话，命里有事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人的一生和命运无数次擦肩而过，能够留下的不过是一抹浅笑或者一声叹息。人世之间种种纷纷扰扰，犹如发了一场梦。有人追逐名利，身心疲倦；有人恩怨纠缠，不得安宁。如果能够有一日看淡一切，命途就会随之好转。当然，能够真正看淡的又有几多人？又谈何容易？有几多人可以真正做到心如止水，不为外物所动？这个世界诱惑咁多，人心咁复杂，往往一念之差就会跌入万劫不复。看淡一切不是要你放弃追求，而是要你明白生命中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少，而是在于你怎样看待你拥有的一切。当你学会用平常心面对生活之中的得与失之后，你的命运就会随之而改变。你会知道生命不过是天地间一段旅程，有人长啲，有人短啲，有起有落。每一个人无办法选择起点，无办法预知终点，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珍惜沿途的风景，感恩每一次的遇见。看淡了得失，心就会宽；看淡了荣辱，暴履就会稳；看淡了生死，你的命就会长。人生的路上，我们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些人会带给我们欢笑，有些人会带给我们流泪。不过无论遇到哪个，都是命中注定，无需抱怨，无需逃避，一颗平常心去接纳每一样东西。每一个遇见都是人生中最美的风景，看淡了心就静，心就静，命就顺。由今日开始，红尘中的纷纷扰扰，让我哋一起放低。 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胶着，像是人世间的错，我前世流传的因果。生的所有也不喜欢去刹那阴阳的交流，来来去难去数实在的人是有，分一分聚难聚，爱恨的千古愁，本应属于你的心，它依然护紧我胸口，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来来去难去数实在的人是有，分一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于是不愿走的你，别已不见的我，只见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说。 我是 DJ， 开创新星头。 我是二台骚动音乐的波城啊！我做 DJ 的原因呢，两个字，贪玩。因为由细到大呢，我有得玩就开心㗎啦。就算听电台，我都係鍾意听嗰啲游戏环节嘅。好想有一日自己都可以有得玩埋一份。咁大学嗰陣咁啱有 DJ 比赛囉，咁我咪参加。跟住就係咁入咗嚟啦。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丰收快活人，全城好家风。 家风就好像空气一样，弥漫家庭每个角落，滋养每位家庭成员， 对每个人的修养都有深刻影响。 怎样可以建立好家风，传承中国人传统的美德呢？ 留意今个星期四丰收快活人时段内的传承好家风， 请来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教育组主席陈雪儿博士分享传承好家风心得。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传承好家风。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想就是那些想吃什么即刻可以吃到，想见哪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睡觉即刻可以睡到。啊，还有啊，想听哪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在哪里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欢迎表哥，一阵十一点后出现咧，多得 Matthew 吓，同我哋树窿树窿约人都系窿嘅，32度气温，相对湿度70%，好热嘅星期二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层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先听咧十一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係最快活㗎喇。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呢，咁就记得每朝十点到一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啦、 啊。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表哥， 表弟，表妹，早晨啊！ 老表早晨， 你好啊！想考大家嘅 IQ 啊，心里而家最中意做 IQ 啊 ，sales 好 啊 ，IQ 你 check 佢哋得啦，唔使 check 我。 IQ 你系 EQ 啊 ，IQ 先啦，冇错。嗱，呢个可能头嗰条咧，可能听过嘅。如果听过嘅咧，你就带住一个初心去听啦。第二条应该你冇听过嘅。OK， 嗱，好快答嘅。 系 白猫系咩颜色？ 白色。 黑猫系咩颜色？红猫系咩颜色？ 红猫 好靓，唔系红色。白羊系咩颜色？ 白色。 黑羊系咩颜色？ 黑色。 小羊羊系咩颜色？ 好靓嘅色。 出色， 好知色， 出色。冇错，小咪咪答翻咗系好出色。 多谢，多谢大家， 你做得好好啊！ 多谢啦，杨前辈。 你俾嗰啲咩好處啊，老表？ 多謝表哥， 我本身係退針 噶，我食咗藥，落咗嘢啦，所以 平時你唔係咁。 依落咗咩藥咧？你可以介紹 下。迷藥咯。 頭先節目開始嘅時候，你有偷聽到，唔係偷聽，明聽到話有啲咩？唔好俾你掂，掂咗咧就會好唔開心。 係啊， 我識諗咩？我答問咩咧？就 你係咩啊？ 麻雀你副麻雀， 我打麻雀嘅时候最真人就系咩啊？ 我哋呢 啊松干啊，教你点样打啊，打错仲应该打， 冇打过只啦， 我啦，最唔中意就系 好多呢啲比赛性嘅嗱，呢个打牌有啦，听讲捉棋都系咁 啊， 捉棋啊啲人唔中意，咪好多人围住啲人睇人捉棋嘅， 喺旁边学啊， 旁边学啊嘛， 最憎旁边学啊， 系啊， 咁但系某啲情况之下咧，你又希望周围身边有旁边学出下声， 系啊， 有啲咩又唔出声， 就 算 你转变， 唔系旁边学系永远嘅，就系你唔想佢出声嘅时候佢出声，你想佢出声嘅时候佢唔出 声，冇错，俾你激死， 排名都系错。 跟住你听佢讲，然后错咗，咁你又闹佢咯。 咪系咯， 旁边学系唔系一定要正确噶，佢就喺旁边嗰度我就乱 咁。系啊，同埋你打完之后啊，其实我头先都想叫你唔好打，咁你头先唔出声，你上一铺叫我唔好出声嘛， 打系咪好？ 即系前，你做咩要听我讲啫？ 系啊，啲游戏都有问现场观众啊嘛。你唔识答问现场观众啦，咁 即系害死 害死咗啦， 咁但系有时嘅处境变咗系，你好想有旁边攞嚟救你又出声，但系偏偏唔出声，就好似今日嘅读者嘅来信啦，遇到俾人虾嘅时候，偏偏冇人出声，点算呢？ 或者 呢个读者嘅来信啦。 Doctor Matthew， 咁多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上星期咧有听你个节目，系讲关于傲慢与偏见嘅，入边咧就讲到有 in group bias 同埋 out group bias， 我觉得好认同噶。我记得咧读中学嘅时候，班入面有个同学咧，成日都俾一班同学欺凌。其实嗰个受害者嗰个同学咧个人品都几好噶，只不过咧佢就系插班生，佢系由出面另外一间学校咧转到我哋学校读书嘅，佢成绩比较叻。但因为唔埋堆咧，结果就俾班入边一啲好有影响力嘅同学排斥，而呢个好有影响力嘅同学咧，仲怂恿身边其他同学走去杯葛佢添。当年咧，我就冇出声话要去帮呢个同学，后来都几衰，我仲参与埋一份咧一齐杯葛佢啊。而家大个睇翻，我有少少后悔。毕业之后，从其他同学仔口中得知，原来佢嗰阵时咧系有视力障碍噶。他要比其他同学更加努力，付出更多，才可以考到好的成绩。各位主持人，为什么人会做这样的事情？现在大过了，我一定不会这样做的。相反，遇到一些弱势的人，我更加会挺身而出去帮他们。 读者讲一个好好嘅经验啊，一个唔开心嘅经历啦，就大个咗咧都 learn a lesson， 就系第时遇到一啲弱势人咧，我会挺身而出，会帮佢出声嘅。 真系 系啊，咁啊读者就系咧，但系大家做到未咧？唔知做唔 做 到啦，睇情况啦。咁啊，问下大家啦，头先讲话，哎呀，细个嘅时候咧，俾人虾，嗰个人咧，其实都唔系坏人嚟噶，好人嚟噶，甚至乎可能虾佢啲同学咧，可能本身都唔系坏人嚟，但只不过睇唔顺眼咧，就做一啲傻瓜嘅嘢，虾下虾。 有 读书有， 做嘢都有， 有冇作乱呢？ 有 人性， 基本上 俾人虾嗰个又有，又或者俾人搬过嗰个又有， 出声嗰啲又有， 有 其实三个唔同嘅角色嘅话都有做， 都有做， 系啦，喺唔同嘅 group 里面咯。 仲要系本身可能本身都唔系一个坏人嚟， 同埋唔知发生咩事噶， 好似俾鬼迷一样，大家参与其中咧，集体进 开始咗就停， 集体进行冇错。 用俾鬼迷呢个借口几好啊， 可以赖鬼噶嘛， 冇原因噶嘛， 系 啊。 系啊，都你唔系咁嘅咩？通常做错嘢话鬼上身嘅嘛，唔关我事。 鬼揞眼， 你哋唔系咁样 嘅。但通常咩情况之下会出现呢一种嘅？忽然间集中对咗一个人去，即 系 有啲 系冇原因嘅，冇原因 嘅 系嘛？ 关唔关外形事咧？ 外形事咧，或者 读书嘅时候可能有啲特别矮啊、肥啊， 或者特别行为咯。因为我记得我嗰阵时咧读中学咧，好搞笑 ，form one 啫，有位班上面嘅女同学咧，我仲记得。佢有把好长嘅头发，即系佢个头发咧侧边咧可以掂到后边个 pat pat 嘅，但系好乱嘅，成日都开晒叉嘅。之后咧，佢成日永远咧都会攞住本小说喺度睇，小息啊、放学啊、行紧走廊啊，都会系咁睇。之后一路睇咧，就一路拨佢嗰把好长嘅头发。咁啲女同学就睇佢唔顺眼啦， 作状啦， 即系觉得佢都系嗰句啦，唔系追啦，又作状啦嗰啲行为。 睇书睇咩书？ 系啦，喺度扮晒嘢睇书。 咁佢做咗啲乜嘢？ 冇啊！佢就系做， 唔系我知其他人做咗啲咩后来。 咁啲女同学就会可能去割食 佢 啊，唔同佢 玩 啊，即系上偷堂去分组啊，可能又唔同佢啊， 洗手间 得去 lunch 食饭又唔会同佢，主要永远就系自己一个。咁但系佢又好乐在其中嘅， 佢冇嘢啊嘛， 佢冇嘢，我自己就陶醉喺我嘅阅读世界入边咯。 咁 係咪真係有呢個人㗎？ 有呢個真係有， 我以為佢見到啲乜嘢， 俾鬼迷。 但係咧，我又試過咧， 因為中大個辮子姑娘係咪？ 辮子姑娘 一條辮。 但我有問嗰啲同學嘅，我問嗰啲女同學，我話。你哋點解？你哋唔中意佢啲咩？佢做錯啲咩？有啲同學仔話：其實都冇噶，冇做錯啲咩噶。咁樣 咯。 總之睇 佢唔順眼咯。 佢就大家蝦佢，就一齊蝦佢。係 啊。 有時係純粹睇唔順眼嘅咋。頭先個故事面都有講嘅話，其實嗰個同學咧，即係插班生嚟咗冇耐，咁其實已經係成為校內嘅一個分子啦。點解會偏偏對自己班裏邊嘅同學？都是一份子啦，唔中意嘅咧，咁咧有一個心理現象叫黑羊效應喎。咁其中講到咧黑羊效應，點解明明係屬於自己嗰類嘅，硬係會做啲嘢欺凌佢咧？咁不如小楊講下乜嘢叫黑羊效應 啦。啱曬你喎， 好啊，係啊，黑羊啊，等我由呢個黑羊去講呢個黑羊效應啦。嗱，黑羊效應呢個理論咧，就係講係發生喺一群人入邊咧，大家會專登咧去即係欺負一個人嘅，但係其他嘅旁觀者咧就會坐視不理。即係又唔會 幫手 去幫手嘅一個好奇怪嘅情況。咁喺呢個理論入面咧，其實佢有分三個嘅角色嘅。咁第一個咧就係分咗呢個黑羊啦，係啊，即係呢個就係被欺凌者咧，就係叫受害者本身。但係好多時候咧，佢哋都唔知道自己做錯咗啲乜嘢，或者甚至乎佢哋根本就冇做錯咗一啲嘢。咁但係就總之就成日陷入呢、這個好無助啊，俾人欺凌嘅情況入面啦。而第二個角色咧就叫做屠夫，咁啊即係加害人嘅嗰一方啦，攻擊黑羊嘅嗰一班人。咁咧佢都好好笑，佢哋通常咧都係唔知道發生咗啲咩事嘅，但係佢哋就覺得喂蝦呢個人嘅時候咧，原來。 好多 人出聲，又原來大家可以接納嘅，即好似呢個社會或者呢個文化上係可以接納公認呢件事係 OK 嘅，咁所以咧就一齊去加入或者呢班 變本加厲， 係啦，呢個屠夫嘅人咧變本加厲，或者係個人數咧係越嚟越多，去成為屠夫呢一個角色嘅。咁第三個角色咧就叫做白羊，咁白羊咧就。佢又冇參與一齊欺凌，但係總之我見到你蝦嘅時候，我又唔出聲咯，我就翹埋雙手，隔岸觀火，咁就目睹呢個事件嘅經過，又唔會採取任何嘅行動，又唔會話俾老師知咁樣啦，就呢三個角色。 呢三個角色大家都應該成日都觀察到啦， 分別都做過咯， 係冇錯。 屠夫又做過，黑羊又做過， 白羊又做過，做過曬。你最中意邊個角色咧？ 三個角色都 OK， 都 OK 啊！我 都要做下， 都要做下，都冇政治。 了解嘅就其實冇嘢 演技㗎嘛，係咪啊？ 真係㗎，你發覺係冇嘢㗎啦。最後尾嘅時候你揭開，唔知做乜嘢。正如頭先佢講，係咪？只不過係覺得頭髮開叉啫嘛， 即係頭髮長咗啫嘛。 冇原因㗎，有少少嘅事。就 係 咁樣， 係啊。 咁咧原來咧，頭先講個黑羊蟻咧，仲有少少嘅分別咧，係話咧原來咧黑羊蟻咧就係我哋特別對於自己同組同曲嘅人咧，佢少少同我啲唔同咧，我係黑我真個另一個同我唔同類嘅。但係咧，佢係就算我唔同你都咧，因為唔係同我同組嘛，我冇咁憎佢嘅。但係反而自己嘅咧，我就黑人憎。個標準咧就係我全部都白羊嚟嘅，偏偏你係黑羊，就黑羊就狠狠我眼，就好唔中意。但係隔離咗全部都係黑羊，我又冇咁開心。 因為你日日喺我面前鬱鬱癢癢， 即係接近個距離越近就越憎嘅。 係啊，同埋個 contrast， 所以我全部白色咁，你硬係做啲黑色嘅嘢，硬黑我憎。咁你覺得嗰個 anger 個仇恨咧係遠大過隔離全部黑色咧，我又冇咁嬲嘅喎。係 啊，仲會呢？一樣嘢，嗰下會越嚟越加害嘅喎，因為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黑羊就覺得其實我明明都冇做錯啲咩嘢啊，就會同我班白羊喺度講嘅就，其實你哋可唔可以話俾我知我做錯啲咩嘢啊？ 咁樣會更加令到人更加憎你， 係啊，因為令到我好有罪惡感，係咪？所以其實咧係無日無知，你只會係越嚟越即係嗰個嗰樣嘢 嘅心結， 越嚟越唔知點解嘅，係啊，走入去嗰個牛角尖度㗎。 係啊，因為你令到我有罪惡感嘅咧，我要令到自己冇罪惡感。咁啊，就不斷揾嚟啲錯處咯，結果就不斷你點 即係合理化自己 ，justify 自己啲衰嘢， 冇錯。 咁結果個悲劇個故事就咁樣開始形成啦。 到最後尾嘅時候，會唔會嘅就會令到嘅就個黑羊就係默地離開咯。 系啦，咁 如果佢真系對抗唔到嘅時候嘅話， 就係你對抗唔到嘅離開咧，你發覺當佢離開咗咧，咦，又冇裝埋底 嘅 咯喎， 又 冇 嘢，第二個咯， 直接第二隻黑羊出現嘅時候又再 成個會咁 嘅，呢個説為字咯，啊點解連呢個孤零咧，啊點解成日都最後發生咧，原來就係人有個經驗咧，就係同我唔同咧，我會生起個厭惡心咯，有分別心就會有分別心，有分別心就有判斷，跟住開始有敵意咯。 如果你將佢升級去到一啲，譬如可能講緊國與國之間，冇錯啦，咁就會係有好多一啲嘅仇恨嘅散播 啦。所以你見到，哎呀，呢個世界各地點解會有戰爭呢？其實 起初其實都係大家係同一個種族，但係即係一啲事情發生，我睇你唔順眼，開始 focus 喺咩就係個 difference 咯，係 大家唔相同， 跟住就慢慢慢慢衍生就係敵意咯，跟住就係戰爭咯，個故事就開始就咩就係個分別心開始啫。咁所以德蘭修咧，我記得好好喎，就有陣時咧去印度傳教咧，啲印度教徒係好唔中意佢噶。嗰陣時咧，嗰啲啲印度寺廟咧，俾佢做一啲服侍啲病人啊。咁起初咧，啲印度教徒咧唔中意，甚至啲修女咧，照佢俾嗰啲教徒咧係擁落啲河邊啊，唔救佢啊，好多敵意啊。咁但係最尾點解日子耐咗咧，連佢過身嘅時候咧，成個國家印度教徒、天主教徒、基督徒都去。出席佢嘅喪禮咧，因為起初嘅時候咧，啲人話：，你嚟我哋印度傳教啫嘛，你幫人，其實背後咧想將我哋印度教徒成為天主教徒。但德蘭修咗講話，唔係啊，我由始至終只係希望，如果你是一個印度教徒，我只係希望你成為一個更好嘅印度教徒。如果你是一個佛教徒， 唔 係 想改變你， 我唔係想改變你，因為去到最尾，所有嘅宗教最尾都係 love。我只希望你感受到嗰份愛，咁你就見到，哎呀，好靚嘅地方。 同埋你如果你要留意嘅話咧 ，Mother Teresa 其實佢係唔係著嗰啲天主教徒嘅袍嘅，佢係著印度嘅沙泥。 系啊， 好靓噶，系白色同埋嘅就系蓝色裙边嘅， 系啊，就好简单，就算佢攞诺贝尔奖都系着件好简单嘅衫去攞奖。 到佢离开嘅时候，佢剩翻嘅嘢系好少嘅啫。 系 啊，你上网睇一幅相咧，间房先无到得张床，得个十字架，乜都冇。系 啊，你见到啲啲道行高嘅人就系、是。佢睇到表面嘅分別，背後都係一樣一個 common humanity、 嗯。 但係人性嘅時候咧，就係哇少少唔同咧，即刻產生敵意啊，好多敵對嘅態度，結果就係無咩無日而終嘅一啲 conflict 啊。 表哥話呢、這個其實係咪一個人性嘅一種嚟㗎？係 啊。 咁但係點解要有啲咁嘅人性？ 係啦， 咁 人 即係 點解咁 冇 人性 嘅 咧？係咪人都會潛藏住呢一種嘅黑暗面嘅咧？其實因為冇露出嚟咁解。 係啊，人就係有個傾向，見到啲同我唔同嘅咧，我哋硬係有啲反應。上次比喻咧㗎，一張紙明明可能有幾隻黑色嘅字，我就 focus 就黑色嘅字，但係成張紙個 area 最大嘅 白色 係白色，你又睇唔到嘅咧，我就發覺原來。人就係一啲唔同愛嘅咧，我哋 attention 就擺曬落嗰度，結果就變得哎呀好多唔開心啊， 好多偏見啊。 係啊，咁你講到人性，我記得一句説話都好靚嘅話，所有嘅人性背後就係神性。你見到德蘭修女道行咁高，就係、是、當所有嘅人即係見到 difference 嘅時候，佢都背後神性嘅一面。所有嘅人去到最尾都有靚嘅嘢㗎，唔好只睇到表面一啲唔好嘅嘢咯。呢、這個又點樣看待一啲分別？咁，比如讲翻我哋人性嘅一面咯，你哋觉得自己系咪一个好人呢？ 但好人嘅定义系咩咧？ 唔系， 点觉得自己唔系好人，或者点样觉得自己系好人咧？你为你自己嚟讲，你嘅定义一个好人应该系点噶？每个人都唔同喎，好人，或者你心目中你见过边啲好人？咁佢有啲咩特质？你觉得佢真系一个好人啊？ 我覺得好人咧就係冇做啲壞事啊，冇做啲唔見得光嘅事啊，或者冇做啲小動作啊，即係小動作就即係唔會殺人嘅，但係都係啲唔好嘅嘢啦， 害人嘅嘢啦， 係啦，或者整蠱人啊，諸如此類啦。但我真係都唔係一個好人，因為我骨子里都有啲壞嘅成分喺度嘅。 唔係喎，你幾外露喎？喺骨子入邊我都見到啊， 有自己外露， 你想打我啦？ 唔 係 好人， 我知你外露啊，你啲肌肉都見到你啲唔好嘅嘢。 如果係咁嘅話，我寧願你外露喎。 係啊， 起碼認識 一個好人， 起碼識得防範， 冇錯， 我識得保護自己。 係啊， 好啦， 係唔係收埋表哥？ 咁講，我覺得咧，即係人大咗咧，細細個可能會覺得啊，好人壞人係兩分，即係兩分法咁樣噶嘛。但我覺得大咗咧，其實我覺得係個 spectrum 啊，即係一個線譜咧。你嗰條疤其實係拉左拉右，你可能係好人嘅成分多啲，因為我覺得每個人一定會有黑暗面嘅，一定有。即係你當你夜難人靜翻屋企條路上，你可能冇人喎，抌件垃圾喺地下先，或者擤鼻涕時撇。即系一督鼻涕抌落地下先，即系我觉得总会有一啲黑暗面系你会有做嘅，即系当冇人喺你身边嘅时候。咁我觉得嗱，我唔可以话我系绝对好人啦，但我成日都觉得嘅，我每一晚瞓觉之前咧，我都会问自己，我今日有冇做到啲嘢令我唔舒服而瞓唔着觉嘅？系啊，即系可能我又每晚可能我会祈下祷先瞓觉嘅。咁我觉得如果我真系有做得唔啱嘅，我会祈祷咯。 即係會同上帝，哎呀，我今日又，哎呀，今日又講錯嘢啦，令到你啦又前輩唔開心啦，哎呀，上帝你掌我個嘴啦，哎呀，今日我摸到阿馬老師個肚，佢唔中意，你打我隻手指尾啦，咁樣 嗱，你 咁所以都唔可以絕對好人嚟 噶，又啱揾你， 你何必咧？係嗱，我點解會覺得我自己唔係一個好人呢？就係因為我有時我會自省嘅，就係話表面上你好似話好。正義啊，又或者是有好多嘢，我都是希望我自己是一個好人。但是其實我就成日問自己，我是不是只不過是想人哋覺得我是一個好人，所以我才要做呢啲嘢呢？而不是發自我內心，我是會覺得呢啲嘢是正確，所以我要去做呢？我只不過是希望人哋覺得我是一個好人，所以我去做呢啲嘢。所以我覺得有時我會反省呢啲嘢嘅，係啦，係啊。 好，我哋聽首歌翻嚟咧，翻嚟就小咪咪同埋我哋分享好人嘅定義啲咩嘢。 I cried a tear, you wiped it dry.I was confused. You cleared my mind. I sold my soul. You bought it back for me and held me up and gave me dignity. Somehow you needed me. You gave me strength.Stand alone again to face the world out on my own again. You put me high upon a pedestal, so high that I could almost see eternity. You needneeded me, and I can't believe it's you,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 needed you, and you were there, and I'll never leave, why should I leave, I'd be a fool, cause I finally found someone who held my hand when it was cold, when I was lost, you took me home, you gave me hope when I was at th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星期四将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到广州出席第24次粤港合作联席会议，会议是总结过去一年的合作成果，同时规划未来合作，特别在科技创新、金融领域、医疗卫生等方面。李家超說，粵港兩地合作推進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空間廣闊，機遇無限，可以發揮協同效應，優勢互補，互利共贏。他說，在地區層面，政府駐內地的5個辦事處、11個聯絡處一直與內地不同省市自治區保持聯絡，透過訪問內地機構和企業，推動合作空間。李家超強調，未來會繼續深化與各省市自治區合作，發揮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角色。夏季達沃斯論壇在遼寧大連開幕，國務院總理李強致辭時表示，你爭我奪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 導致一些地方逆全球化抬頭，出現地緣衝突加劇等問題。李強說，面對世界經濟困境，各國如果只考慮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果不顧及他人利益，甚至不惜開歷史倒車，搞脫歐斷鏈和小院高牆，只會抬高全社會、全球的經濟運行成本，割裂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繫，激化矛盾和紛爭，將世界各國拖入爭蛋糕但蛋糕越爭越少的惡性循環中，這個是不願意見到的情況。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承認違反美國間諜法，最快當地星期三上午在美國海外領地塞班島出庭答辯。美國司法部建議判囚62个月。報道指，由於阿桑奇已經在英國監禁5年，預料出庭應訊後可以回家。維基解密歡迎認罪協議，指阿桑奇已經在星期一離開英國的監獄，坐飛機離開英國。維基解密又說，網站發表政府腐敗和侵犯人權的故事，阿桑奇為民眾知情權付出沉重代價。阿桑奇的太太形容，對於在全球推動丈夫獲釋的人，感激之情難以言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上午11:3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93点，升65点，成交金额4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51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68点，跌5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45元，升5仙。腾讯控股383元，升2.6。美团117.7升2.3，恒生中国企业66.14升2.6，中海油22.55元冇升跌，比亚迪股份240.6升3元，阿里巴巴72.55元升5毫，友邦保险55.1跌3.5毫，建设银行5.82升4仙，中移动74.45元升5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07，日元159.4，瑞士法郎0.892，加元1.365，人民幣7.26，英磅對美元1.27，歐元對美元1.074，歐元對美元0.666，新西蘭元對美元0.612。日經平均指數報39056點，升251點。港金报21,67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7.64美元，卖出2,328.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方面，现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车多，另外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都系车多噶，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然后提翻你啦，宝湖道有路面紧急维修，去宝香街方向介乎冯良杰纪念中学至到南运路嘅全线封闭。另外特别留 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旺角、屯门龙富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青屿干线小河湾机场、长青隧道入口机场、狮山隧道入口沙田、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同埋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照亮你。 任豪饰演的陆芳琪，消防中队队员，乐观开朗，能言善辩，是队中的开心果，亦是男主角近视村的黄金拍档。无论在灾场上抑或情场上，他都会在最佳时机为对方助攻。 国剧八三零，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天气炎热嘅呢个星期二吓，讲一个最新嘅天气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十一点半已经开始生效啦。32度嘅温，相对湿度68%，风骚爆人。星期二嘅环节，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我哋又翻嚟啦， 黑哥，呢个黑人点算？ 系啦，我哋系咩个好人啦？点解好人都会做啲傻瓜嘅嘢，去虾翻另一啲好人呢？咁啊，小米班，你心目中一个好人嘅定义系咩啊？ 其实好人咧，如果唔做伤害人哋嘅事，系咪即系已经等于好人呢？咁嘅样喺呢个世界上好多我哋共通嘅。嘅標準啦，即係覺得咁樣唔應該做，咁樣唔應該做，咁樣唔應該做，係咪已經唔做曬呢啲事就等於好人呢？我有時都會問自己嘅，到底係唔係遵守曬所有我哋嘅呢啲叫做社會嘅法則啊，或者做人嘅規條咧，係已經等於一個好人呢？好人係咪應該除咗唔做之外，係有啲嘢應該做嘅咧？譬如幫人，明唔明啊？係咪唔做依個好人咧？定係唔做之外都仲應該做一啲去主動地去幫人啊，或者有啲事情去令到有啲更好嘅事情發生啊？咁樣咯，譬如做義工啊，等等等等，我咁諗啫，係咁。 呢個就係世衛嘅組織點樣 define 健康 ？Health is not just the absence of illness。冇病唔等於健康喎、你反正有 well-being 啊，有幸福咧，先為之健康。咁我估好人都係嘅，就係、是、我唔做傷啲害你嘅事啫，未足夠。你做一個好人咧，就係、是、more than that， 做一啲嘢關心周圍身邊嘅人啦、做下義工啊，人哋有需要嘅時候咧，你會挺身而出去幫佢啊，幫人係解困咧，咁啊真係一個好人啊，喺我心目中。咁啊， 即係你做就得啦，係咪？ 一時時啦，喺人面前我會係啦，冇人嘅時候咪收埋就做啲衰嘢。 睇下對咩人 咯、啊，好人就係好人，我嘗試扮好人啦。 係辛苦你嘅表哥， 做人好難嘅，做表哥更難啊！做出呢個咁恩美嘅表弟，咁好啦。咁啊，講下好人，咁點解好人會蝦好人呢？明明對方係好人嘅喎，我追問咧，冇見過嗰時中東打仗咧，有冇聽過啲新聞咧？就係、是、咪有啲士兵又好後生咁啊，20多歲啊，啲讀過大學，佢哋俾人有啲相咧，就係、是、將一啲對方嘅啲俘虜啊。赤露身體，一個搭一個啊，跟住攞支槍去欺凌佢哋，要影埋相鋪曬上去，俾人傳翻。你冇見過啲類似嘅相？ 有。 咁你覺得好奇怪，好心痛啊！你咩嗰時啲新聞賣翻咧，即係後尾。 嗰啲被攝影嗰啲士兵咧，佢哋屋企嘅家鄉附近啲鄰居咧話：嚇，點解我鄰居會咁樣嘅咧？平時喺我哋 完全唔係咁， 完全唔係好有禮貌，好好先生，好有好有愛心。點解見到有啲好大嘅差異落差，好震撼？點解會咁嘅？點解好人會做啲咁樣嘅嘢咧？ 唔係表哥，呢啲咁嘅嘢唔使去到你個層面啦。有時你睇一啲新聞報告都係咁樣噶，有一啲人好兇殘咁去殺咗有某啲人嘅話，你訪問翻佢嗰啲鄰居，佢都話唔係噶，佢平時 好有禮貌，叫佢打招呼嘅， 仲係啊，佢仲係幫我個仔補習㗎。係 啊， 你有聽過呢啲嘢㗎？ 有啊， 所以你會覺得人性係好恐怖啊！ 複雜， 哎呀， 都諗起我嗰時聽講嘅實驗就係咁樣，即係抽咗一班人啦，志願者啦，咁安排有啲做獄卒，有啲做監犯， 就 係啦。但係慢慢咧，嗰啲監犯即係嗰啲獄卒都會真係蝦佢哋噶，佢哋套入咗個身份同埋權力之後咧， 冇錯， 佢就唔會再理其實係真定假。 係啊，當你帶入個處境入邊嘅時候咧，係個處境再加埋咩啊群眾壓力咯。當大家慢慢係咁嘅時候咧，慢慢越多白羊就變咗黑羊，唔係變咗屠夫嘅咧，就成個故事就會出現噶啦，係個處境再加埋群眾壓力咯。小羊嗰時會聽個 conformity 啊。 係 conformity， 即係嗰個從眾行為，即係其實都有啲羊群心理效應啊。但我先想諗咧係咩咧？我又突然間唔記得咗啦。啊，我記得啦，就係咧，其實你做黑，即係你做屠夫咧，我成日都覺得嘅。好多時候咧，點解我會成為屠夫咧？因為可能我之前有做黑羊嘅經歷，我為免再喺呢個群體入面再次被受傷害，再成為黑羊，所以我今次可能要 take initiative 啦，我要係啊踏出嗰一步，要爭取主動，我要做屠夫。有啲可能係咁， 因為唔會兩個身份共存噶嘛。 係啊， 又或者白羊慢慢幫手做屠夫咯。點解？我唔想白羊變咗黑羊啦，不如我栽埋做埋屠夫啦。 所以屠夫永遠係最大班人㗎，係咪真係㗎？你呢三個身份裏面嘅通常都比較多。 屠夫又多啦，白羊又多啦，一定係黑羊係最少㗎啦，係啦。咁啊，點解會咁嘅咧？點算好咧？我哋即係探討，如果頭先話嗰個原因，因為起初就係我哋有分別心咯，咁點樣處理咧？你見到人啊啲嘢唔中意啊，跟住開始就在意同我唔同啊，跟住開始有敵意啊。咁譬如我哋由治標，譬如治本啦，我哋點樣看待個分別心？點樣減輕分別心嘅心咧？ 頭先有講過嘅就話，我覺得黑羊係好難做嘅。如果你話黑羊採取主動嘅話，到最後尾嘅時候，你只會令到班屠夫更加憎你。佢可以做啲咩嘢啊？係嘛？即係其實如果佢想講你嬲我做乜嘢啊咁樣，但係佢通常佢都會，佢哋就會去揾一啲理由去嬲你啦。係 出示翻自己，我嘅正義啊，我咁樣做啊，警惡情奸啊，就係你唔好啊。 所以我覺得呢件事係好棘手嘅黑羊效應。 係啊，所以都要 黑羊係主動唔到。 黑羊就係難啲嘅，所以就為就希望就係我哋before成為屠夫之前，如果成為白羊之前， 唔係白羊會比較容易啲入手咧。 白羊就要 有人挺身而出嘅，就係你嬲佢乜嘢啫？究竟係咪 啊？ 講翻句公道説話咧。 咁你成長之中有冇試過類似經驗咧？就係、是、你都有好人啦，都俾你啲好人蝦。但係真係有人咧係挺身而出去講句説話咧，你發覺又真係好靚喎。有人真係唔怕恐懼，佢出嚟講句公道説話，你有冇試過啊？ 有， 真係 有。 個經驗係點咧？點解會佢行出嚟？真係好好朋友啦。 因為我會覺得 係你做、你做挺身而出嗰個定 我係挺身而出嗰、那個。 係啊，你似呢個性格，你一定係嗰啲唔關你事。你 開頭其實係因為八嘅 八卦先嘅， 係八卦先嘅，所以其實嗰個 intention 你都唔係話好美麗嘅，即係八卦就點你要咁樣啊？咁樣就會問嗰一班屠夫，就話其實你嬲佢乜嘢咧？咁樣其實佢哋都講唔過，講唔到啲咩嘅原因嘅。咁但係其實又明白，有時女仔同女仔之間就會有呢啲咁樣嘅道。冇原因嘅， 唔抵得三毛 錢，唔抵得佢嘅啫，唔抵得佢嘅就係男仔見到佢都中意，所以就成班人一齊就群起就杯葛佢啦。咁其實就會即係都會大家傾下，我覺得其實都好幼稚咯，係咪？冇噶，你到最後尾嘅時候，只不過係好可能佢唔再杯葛呢一個女仔，但係佢哋會揾另外一個杯葛嘅對象。 即係總會有一個受害者， 總要有一個人 唔信我眼嘅人，好容易揾嘅啫， 好容易揾嘅啫。咁咯，難搞嘅，好棘手。 難搞話白羊就希望培養佢哋能夠一份挺身而出嘅勇氣啦。咁不如講翻調翻轉喎，咁屠夫有啲咩可以做咧？即係話，既然係分別心開始啦，培養佢哋多份 明白，多份諒解啦。好多時候點解人與人之間就係有個唔開心，就係、是、我 focus 曬在於就係一啲唔啱嘅嘢同我唔同嘅嘢咯。如果能夠睇到背後一啲共通嘅嘢、嗯，都會減輕嘅。 或者係咪可以了解點解佢唔同咧？或者佢嘅出發點係點解會同我哋嘅？所想的或者做的事不同，他有他的原因，但我們可能不知道，只是不喜歡。 我問問你了，英文叫 problem student， 一個是 student with problem， 第二個就是 difficult parent， parent with difficulty， 那有什麼分別呢？第一個就先講學生先，因為一個問題學生嚟噶，啊佢一個有困難有問題嘅學生。第二個就係一個問題家長，一個好搞好麻煩嘅家長。一個就係一個有困難嘅家長。咁呢兩個嘅 expression 有啲咩分別？ 第一個咧就係我對佢嘅感覺，第二個咧就係佢自己原來嘅實際嘅情況，但我唔了解嘛。可唔可以咁話？ 都可以。咁我想問，如果咁樣嘅話咧？你的態度有沒有分別？他就是一個 problem student， 這個是 problem with student， 一個 student with problem， 那個分別在哪裡？ 你個 student with problem， 你會容易啲去原諒 佢， 納佢咯。 你多份 compassion， 係啊，即係知道慈悲咯。 係啊，佢唔係為咗對抗你，唔係為咗 佢唔係想嘅， 係啊，佢唔係想嘅。但係前者係咩？就係我 internalize 咗佢嘅問題，係呢個人衰咯，你衰格咯，呢個問題家長咯。但係後者就係咩？就係你分翻開啊，就係佢都面對緊佢嘅困難啊，佢嘅處境。咁你發覺我嘅 language 係 shift 咗我對呢個人嘅態度。有時學校都係嘅，發覺喺教員室入邊有啲老師就係、是、都怨氣啊，佢哋小息嘅時候，邊個生你麻煩學生？點解有啲老師話呢個有困難嘅學生？你發覺有接受過輔導嘅角度嘅看待嘅小朋友咧，同冇咧又真有分別喎。那個分別咧就係、是、當我冇諒解嘅時候，冇接受啲輔導嘅一啲訓練嘅話咧，就係、是、我哋 focus 上個小朋友論盡嘅嘢，就將個論盡嘅咧就擺落呢個小朋友嘅身上邊咯。但如果你多份諒解、多份 understanding 嘅時候咧，發覺佢真係面對緊困難嘅一個學生。咁你發覺就 爭在我哋有冇深入了解？ 係啊，呢、這個就係 deep understanding。好多時候就係 compassion 嚟自邊度？就係、是、understanding 咯。如果冇 understanding 嘅話咧，就係跌落。表面嗰個 superficial 嘅行為啊，咁就開始敵意咯，跟住一個 power struggle 就出現噶啦。咁我哋都懷疑翻啫。當我要對啲人唔開心嘅時候，你就留意翻呢個行為背後佢嘅 suffering 係啲咩咧？你要記住，你處理問題咧就係唔好跌落表面嗰個 behaviour， 嗰啲即係 symptoms 嚟嘅啫。背後嘅 cause。其實是去 underline 佢都受緊苦咯。 OK， 咁我有一個假設嘅問題嘅就係、是，如果你去了解咗嘅就係佢嘅即係 故事背後啦， 故事嘅背後又或者佢嘅原因嘅話，你更加覺得嘅就唔能夠接受咧。 係啊，譬如咧，譬如嗰個例子，譬如 即係咁，你可以點樣落去咧？譬如我 OK， 我你俾少少時間，我去諗一諗，我可以點樣問一問呢個問題？ 係啦，就有時係。我哋嘅情緒咧，都會 colour 咗個 judgement 咧，嗱就會令我好難去理解咯，可能係 understanding 咯，因為就係我自己本身情緒都係掩蓋咗嘛。如果呢個時候咧，就係我先處理咗自己，因為呢個事件當中咧，就係我都係一個 victim 啊，我唔會照顧周圍身邊人住，我先照顧自己先。我都 understand， 我哋首先講 empathy 嘅時候咧，除咗對人有 empathy。我都要對自己有 empathy 啊！點解我咁有敵意嘅咧？有啲咩 trigger 到我，令到我咁有咁嘅反應咧？我背後有啲咩需要，我自己係未得到滿足嘅咧？我先照顧咗自己先咯，先搞掂其他人。如果其他人我都搞掂咗自己嘅時候咧，我好難去進入對方嘅世界去明白佢。 呢個我同意，即係你先搞掂咗自己先。係 啊， 不論你自己係黑羊，你係白羊，你係屠夫，係 啊， 即係了解點解自己又 你點解要咁樣做？係因為你一定有一啲嘅就係冇被滿。滿足嘅一啲 需 要，係 啊，我先有咁嘅態度啊！我自己搞唔掂自己，你叫我對周圍身邊有慈悲心 ？No way！ 因為我啲 anger 已經滿載咗啦，所以當遇到唔開心嘅事嘅時候咧，你先對自己有 self compassion 先咯 ，before 先對人哋有 compassion 有慈悲心，呢個係好重要噶。 咁如果咁講法嘅話，表哥可唔可以講一講嘅就三個唔同嘅角色嘅話，分別嘅就係佢哋應該有啲乜嘢係不被滿足嘅咧？我哋先讲，譬如可能系屠夫先啦。 屠夫先啦，佢最需要就系咩？就系佢需要同理心咯。咁白羊就系咩咧？佢需要勇气咯。而受害者需要咩？就系需要 courage 去 self assertive， 讲翻自己嘅需要，捍卫翻自己咯。唔好摆喺一个受害者嘅角色咯。咁如果三方面咧都能够 將啲嘢發揮到嘅咧，就可以減輕呢啲悲劇嘅發生。 嗯， 係啦，黑羊多份同理心，多個 understanding。嗯，白羊就係遇到不公義嘅時候，可唔可以俾份 moral courage 去 say no， 去捍衞翻受害嘅人咧？ 嗯， 而第三就係受害者，你可唔可以 assertive 啲，你都 honor 翻你嘅需要，保護翻自己咧？ 呢集好好， 有嘢問。表哥啊，如果有一個屠夫，佢其實係屠夫嚟嘅，佢就將自己角色，原來我是一個黑羊， 佢一個黑羊， 即係塑造自己變成， 係啊， 覺得自己被逼嘅 變黑羊， 呢啲就更加濕圖啦。呢啲就係、是、係、啊、 我相信有有噶， 佢 扮演受害者，係 啦， 係啊，因為有多經驗啦，就話哇最激我係就係我應該被欺凌，但係佢仲扮一個受害者咧，仲更加激鬼。 我諗係個 mindset 個 mindset 上面， 我就係想講呢一樣。 我問咗呢個先， 係係呢個就係 鬱結喺我度。 冇錯，呢個就係 passive aggressive 咯。表現佢一個受害者，其實背後更高層次嘅屠夫，好勁啊！係啊，好濕圖。 但會唔會係咁 有？係咁噶， 因為有人。 有好多人添啊！尤其是拍拖嘅時候，個女性就係點解？點解佢做最尾就係 victim 有啲咩好處啊？啲咩 victim 有咩好處啊 ？victim status 呢啲 victim 咧都有個 privilege 喎，就咩啊？你欠我啦，you have to please me， 你要令我高興啊！ 同埋仲有一樣 受害 啊 嘛， 係啊，仲有一樣嘢嘅就我覺得 play victim 咧係永遠都贏㗎，因為唔掂嘅周圍嘅 啲多啲 發現行做法，就會覺得佢就係弱者，係永遠是勝，係啊，係慘嘅。其實唔係㗎，係 啊。 好惨啊！可翻啦，呢个 我要揭发呢啲社会创疤。 系啊，我好憎啲人 play victim 噶，no， 你唔系一个 victim 嚟。 咁所以无论黑羊白羊又好啦，头先一句一语道破就系、是。唔好不分青紅皂白， 要睇清楚一件 事。我哋需要 understanding。當呢個世界多 understanding 嘅時候咧，好多悲劇就可以避免發生。咁不如一齊做一個練習，去提升我哋嘅 understanding 啦。嘗試啦，嘗試啦，試下呢個集幫唔幫到你啊？ 好啊。 咁我哋大家靜一靜咧，試下回顧翻自己成長，由細到大咧，有冇試過俾人欺負嘅經歷啊？又或者有冇试过俾人虾嘅时候咧，有人为你挺身而出，扶你一把，同你讲句说话咧？如果冇嘅话咧，你可唔可以成为自己呢个挺身而出，为自己讲句公道说话嘅人啊？好多年前咧，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年轻人叫做 Art。他在人生人里面呢认识了一个同房的朋友叫 Sandy， 咁随住时间他们成为最好的朋友，成为知己，甚至乎呢彼此承诺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他们在对方身边会支持大家的。咁好景不常，几年之后这个好朋友 Sandy 突然间发生病变，只眼呢开始视力模糊，最后失了明。咁當時佢哋嘅夢想就係希望成為一個律師，都發覺自己睇唔到嘢啦。佢選擇放棄自己嘅學業，翻自己嘅家鄉。咁但係佢好朋友阿哲知道之後咧，佢冇放棄呢個朋友啊，佢不斷鼓勵佢：你唔好放棄學業啊！我應承你嚟緊讀書遇到咩困難，我會幫你噶。咁阿哲感受到呢個好朋友失去視力，佢嘅世界只係一漆黑一片嘅痛苦。於是乎咧，佢幫自己改咗個昵稱，同 Sandy 講：從今以後，我個名叫做 Darkness， 就係黑暗。每次你生活見到咩都冇，見到黑暗嘅時候，你就見到我啦。我永遠都係你身邊最好嘅朋友。咁幾年之後 ，Sandy 真係成功喺哥倫比亞大學畢業，之後仲考入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冇幾耐咧，仲娶咗個好靚嘅妻子。最后成为一个好成功的企业家。Sandy 在牛津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天他的好朋友 Art 打电话给他。Art 跟他说，我打算呢跟一个中学同学出一张帐碟，但因为不够资金，我可不可以问你借400元美金？当时 Sandy 的银行呢只有404元，但是他二话不说，即刻将啲钱汇俾 Art。 咁全靠 Sandy 嘅帮助 ，Art 能够追求自己唱歌嘅梦想，而今日 佢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级顶尖嘅歌手，而其中一句经典嘅歌曲咧，一句歌词就系、是、"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 In restless dreams I walked aloneNarrow streets of cobblestone, 'neath the halo of a street lamp, I turned my collar to the cold and damp. When my eyes were stabbed by the flash of a neon light, it split the night and touched the sound of silenceAnd in the naked light I saw 10,000 people, maybe more.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No one dare Hey, 过呢段岁月呢，我哋由 Donald Matthew 呢度过咗好开心嘅时间啦，咁由 Donald Matthew 变成我哋嘅表哥啦，亦都有好多好有意思嘅节目带俾我哋啦，真係好开心嘅。咁表哥呢好似有啲新嘅諗法喎，新嘅动向喎。 表哥呀、我将会代表香港出赛国际麻雀坛盛事，我会春出香港去日本，由九州打到去大阪、京都，去到东京，然后去青森，去到尾北海道，大概两个月时间啦。我哋会海船 为 国 争光， 代表 为 国争光。系啊，你俾我休息两个月时间，我翻嚟好似啲歌手一样，我先离开舞台，先能够华丽转身，再翻翻舞台噶嘛。 真系好运，我哋阿表哥真系变晒死啊！ 我喜 歡佢個華麗轉身， 冇錯。 但你都唔使拆難啲嘢 啦。喂，休息大約係兩個月嘅時間啦，就會再翻嚟我哋嘅身邊嘅。 再一次多謝。 小龍小龍要揾阿龍，多謝曬 Dr. Matthew。We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I love myself too. 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听紧节目就系《风骚快活人》啊，星期二中午十二点嘅啦，32度嘅温度咧，收到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11:30开始生效嘅。咁各位如果系户外工作嘅朋友们咧，耐唔耐咧就感觉咧，哎呀好攰啊，好热啊，就快快脆脆咧去阴顶嚟唞唞，饮杯水抹啲汗，唞翻一阵先继续工作啊。下昼都系好热嘅，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日大致多云，未来数天持续酷热嘅。先听咧12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我哋有哔哩吧啦，李志芬。 Hello， 我系 Hannah 谷子乔。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一定要系保持住一个正能量嘅心啊！我哋每一日都要 keep 住呢一种 energy 咧，咁样咧就可以做到一个开心快活人啦。不過最風騷快活，梗係聽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風騷快活人啦！ 記得聽啦！ 師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Billy 好 ，Billy 巴拉李志芬啊 ，Billy 嚟咗我哋直播室， 系各位你哋好啊， 晒黑咗啊你， 流 苏啊，流苏啊你， 犀利喎，好 man 喎， 阳型 喎，好多电喎， 阳光与海滩啊， 冇晒啲电出嚟， 你又好啦你，好开心啊， 系巴闭啊嘛， 啱啱去完布加，嗰度咧真系阳光与海滩，咁啊难免就晒黑咗啦，因为咧点解去布加咧？因为小朋友咧就话，哎，我想去迪士尼乐园啦，东京嗰个啦，我话唔好啦，排队晒住三十几度，成个钟头好热噶。咁讲讲下下咧，佢就，哎，不如去水上乐园啦，因为咧而家布吉咧有一个新开嘅水上乐园啦，就都几好玩嘅，有最新嘅嗰啲滑水梯啦，咁啊同埋咧佢有一个最正咧就系一个浪淘湾咁样嘅地方啦， 哦，人造浪嗰啲系嘛？ 人造浪，但系咧就唔系平时我哋见到。好多細嘅浪喺度浮下浮下，嗰只唔係嘅，佢好似海嘯咁樣嘅。 哇！咁大，七尺咁樣啊？ 係啊，我諗啊，三四個大人咁高啦嚇。 咁高？ 係啊，一 冚埋嚟嘅時候， 一冚埋嚟嘅時候咧，即係 好痛咯。 所以咧，你要近啲個浪啦，近啲個浪咧，你就可以隨住個浪咧，隨波逐流咧，就唔會咁大件事。但如果你近沙灘嗰邊咧，佢就會冚落嚟咧，就真係都幾痛嘅。 即係好似啲人滑浪咁樣，係咪？ 你同啲仔嘅關係咁差嘅， 我都覺得係。 係啊， 有主題樂園去到水， 因為考試季節唔俾佢考， 想去睇老鼠，你又要搞。 同埋你老鼠嚟驚曬，但你跟住去布吉島又係曬， 但係喺呢一個嘅東京，如果曬咧係一路呆住咁樣乾曬個幾鐘啊嘛， 咁你喺海度曬就唔係 啦，咁啊都幾好玩，同好乾淨啦，因為佢新開啦，咁，但係咧就比較少中國人嘅面孔嘅，咁啊全部都係當地人啦，或者係法國咧，原來今次咧見到有好多嘅白人，金色頭髮嘅，但係就唔係講英文嘅，咁我問翻酒店啦，佢話係啊，原來呢排都嚟咗好多俄羅斯嗰邊嘅遊客啊，咁樣係 啊 ，OK。 好啦，咁同我哋講完你嘅旅遊周期之後嘅話，咁我哋要入正題啦。 係，你要懷住愉快嘅心情、興奮嘅心情、依依不捨嘅心情翻嚟啦。 係啊，翻翻嚟以前 咯。係啊，去翻啦，去翻舊市。 OK， 係啦，係啦。 我記得咧，馬老師咧就有一次咧就問我咧：，喂，你舊時住嗰個小鎮咧，有冇搭巴士嘅經歷㗎？我記得咧就冇嘅，因為咧我 細得滯啦嘛，連巴士都冇。 我有問過 有十一號巴士。 小杨明明咩叫十一号巴士啊？ 呢个知嘅知， 系啊， 扮唔知嘛？ 系啦，咁因为那个小镇咧就好细啦，咁我又唔记得咗自己有冇搭巴士啦，咁啊太细个啦，咁当时咧我爸妈就话啊，喂，同教育局讲，喂，有冇书读啊？有啊有啊，咁啊好啦，快安排佢读书啦。喂，仲有啊，我哋啊做餐馆嘅吓，你知啦，晏昼要准备噶啦嘛，系咪？接唔到佢放学噶？嗯， 但系嗰度系全日定半日噶？ 我哋全日嘅就系放三点钟嘅。 哦，咁 OK 哦。 系啊，咁佢话唔得啊，三点钟我都搞唔掂啊。咁点啊？ 要再晏啲。 系啦，佢再点啊？咁啊， 夜晚先俾翻我啦。咁 点解同教育局讲啊？ 系啊， 你唔系应该同你校长讲就得噶啦？ 唔系噶，咁你安排你读边间学校啊？安排读几多年班啊？全部都教育局噶嘛。 喂，其实咁佢即系几好喎，一条龙服务喎，即系帮你安排晒。 你听下话啱唔啱嘅安排先啦吓。咁佢教育局咧就话。吓咁啊！我哋不嬲，即 系 啲西方小朋友啊，都冇啊，自己搞掂嘅啫。 系啊，放学又唔使补习。 系啦，嗱，我俾几个方案，大家估下系咩方案 啦吓。到最后尾 系啦 ，A 就系咧，有一位老师咧就住我屋企附近嘅，咁个老师就话：，好啊，我搵到系啦，搵到个人啊，佢但系咧教完室咧要执埋啲嘢啦，四点钟至俾你翻屋企咧，你跟埋我车啦。 啱好咯， 好唔好？ 系啊，呢个好，呢个 OK。 好好， 而家你又知唔知系嘛？即系 系啦，你又知唔知？系啦 ，A 系带回家， 系啦，第二 咧，跟老师车 系啦，第二咧，教育局咧就话：，搵到间学校再近你啲嘅。行路行三分鐘就得啦，但係咧暫時冇位，你懷念插班生啦，唔緊要啦，要遲多兩個月先翻學，咁你百無聊賴啦，嗰兩個月自己搞掂啦 ，OK？ 第三 C 咧就系话，我哋不嬲冇校车接送噶，唯独咧就系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咧就有架校车嘅，咁你坐唔坐？你坐就坐咯，咁不过要早啲走嘅，人哋三点钟放学，你两点钟咧就放学噶啦。 哇，呢个着数，呢个着数，呢个正，呢个正， 系 啦。如果我一定解， 系啊，我系你，我话俾你晚咧，佢一点放学添， 下昼唔翻。 好，大家觉得咧呢三个选择咧，边一个系更棒啲、事实际啲嘅咧？ 系咪有两个唔系真噶？ 有两个唔系真，一个系真嘅。 我肯定系两点钟个班车。 我话唔系，我话 A， 我拣 A， 即系话 有 个老师 带你翻嚟， 系啦，四点钟 学校三，隔篱三分钟路程 ，A、B、C 都有人拣 ，A、B、C 都有人拣 系 嘛？ 正确嘅答案系 C。 啊、即系早走， 系啦，系特殊校车， 系啦，坐一个钟头走 啦。咁因为咧，原来镇上边咧都有一啲嘅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啦。咁教育局就话：喂，咁啊得呢架校车啫，你杀唔杀啦？我爸妈就话 ：Sure， 咁啊更加早翻咗屋企噶咯，更加早翻咗屋企噶咯。 系啊，嗱，但系我自己咧，当时就唔开心啦。 点解啊？ 系啦， 冇人噶嘛，翻屋企系嘛 ？Exactly， 嗱，一咧就系。三点钟放学，细个开心噶嘛，系咪先？嗰边又冇 人哋都未走，你走啦，咁咪执。 系啊，嗱，两点钟通常做啲咩咧？可能系人哋下午茶，学校有下午茶噶嘛， 有嘢食， 系有嘢食啊，或者开紧 party 啊，或者体育堂， 你就 要执 书包走 我就要执书包走吓，无端端 in the middle of 一啲嘅事情啊，执书包走。咁另外一样唔开心就系，我自己唔系特殊需要噶，点解会坐一架咁样嘅巴士嘅咧？ 你有特殊需要，系你 啦， 系 啊， 情况嘅。特殊需要， 你哋见到我就知道系嘛？ 最特殊系你啊！ 最严重嗰个系我。 Special 系啦，咁所以即系当时我就觉得，点解会有咁嘅安排噶？嗱，咁个巴士系点样嘅巴士咧？其实就系大家睇一啲西片里边嗰个黄巴士啊， 我觉得好正噶，嗰啲黄巴士 系啦，个样几得意嘅。 系啊， 咁佢有分长版同埋短版嘅。咁我哋 热狗咁噶嘛？ 系啦，我哋嗰个就系短版啦。咁上面咧就前边写住 school bus 咁样嘅。呢个巴士咧望落去就都几得意啦，但系咧坐落去咧就非常唔得意嘅，因为咧喺三十几度嘅高温咧，佢晒一日咧，入边嗰啲胶咧会溶溶， 同埋有冇冷气啊？ 冇冷气嘅，冇冷气嘅，有种好臭、好臭嘅臭胶味嘅，系啦。咁当时咧嗰架嘅巴士啦，咁就有大概系6个定7个，连埋我哋啦吓，6、7个小朋友啦，系啦，咁啊。部分咧就係、其實部分都唔係咁嚴重嘅啫，係有少少特殊需要，但又唔係好特殊需要，係啦。咁但係開頭即係我頭先講啦，有啲唔開心啦。咁但係咧好多時，我覺得。人咧就系、你唔接触唔了解，你就会觉得哇，点解系啦？有啲抗拒话歧视啊咁样。咁但系当你每一日去接触，因为我坐咗嗰个巴士大概都一年到啦， 识咗好多好朋友， 系啦，大家咧都变咗好朋友，变翻好朋友。咁咧有有一对嘅小朋友啦，佢哋好得意嘅。OK， 因为佢哋大家都有啲执着啦吓，每一日咧真系每一日一上巴士咧就会问 ，No today。Tuesday， 后面一个就话 no no no Monday no Tuesday no Monday， 日日都喺度拗嘅。 争咩咧？ 吓？ 但系今日已经系 Wednesday 咯。 系啊，系啦。跟住我系啦， 星期几啊？ 系啦，跟住我就会拧转头同佢讲 no， it's Wednesday。系啦，咁唔同日子就拗唔同日子啦吓，可能 Thursday 啊 ，Friday 啊咁样啦。咁但系咧，即系。虽然就未至于好交心嘅朋友啦，咁但系经过一年长时间嘅 hello 啊，咁样大家即系已经成为熟络嘅朋友咯。 Billy， 我想问嘅就系点解佢哋成日都系永远要拗嘅，就系星期一定系星期二啊？ 每一日都拗嘅， 拗乜嘢咧？ 唔系就系拗咯， 系咯， 系咪拗啲无谓为嘅嘢？ 系啊，有时系啊，无 谓拗而拗， 即系小朋友咁样啫嘛，系啊，为拗而拗。咁有时我就真系问下佢，哦 ，no no no， Wednesday， 咁你话？去到呢一刻， 兩個都唔啱。 係啦，去到呢一刻，你覺得即係大家覺得個司機叔叔啊，覺得我係咪都特殊需要咧？ 你都拗埋一份啊！ 除非嗰日係星期四啦。 嗱，司機叔叔話今日係Sunday啊。 嗱，其實我話俾你聽啊，我都唔知㗎嚇，因為佢哋接 order 去到唔同學校接人啦嚇。咁究竟？即系教育局有冇同佢讲话？喂，呢、這个小朋友阿 Billy 系特殊需要啊，定正常啊，定点？冇人知噶嘛。咁、但系咧，我凭嗰个眼神咧，我觉得佢系觉得我系有少少特殊需要嘅， 就冇问题， 系冇问题， 我都觉得冇问题。 因为咧，佢每一日 都照顾你， 佢每喺就系照顾，佢特别照顾我噶，即系每一日，譬如上巴士咧，佢会话。 好天嗰日啦吓，佢就。Hello, Mr. Sunshine， 嗰啲咁， 佢好中意咁 样。你系倾偈 ，Hey, hey, how's a little bit guy? Huh? How's it doing? 其实几好啊，咁样 系， 即系佢开到好开心啊，系啊， 系啊， 好多俾人哋叫个 Sunshine， 系啊， 系啊，就好中意叫人哋 Sunshine， 系啊，唔系佢哋又好笑容啦，系啊，咁所以即系嗰一年就我觉得一个几特别嘅体验啦， 嗯， 系啦，不过咧。如果你話對人係咁樣咧，有時咧對食物咧都係開頭啊，你覺得點解我唔中意食呢個食物啊？但係咧接觸得多咧，就其實咧可以會有多啲嘅了解，會接受嘅。 OK。 B 房菜。 嗱，我細個咧。同大家講過啦，嚇呢一個嘅甜酸骨啊，或者咕嚕肉啊呢啲雜碎菜啦，通常咧一上碟嘅時候咧，大家食乜嘢啊？通常咧就係食嗰啲咕嚕肉啦、脆皮啦，同埋食菠蘿啦。有啲唔係咁中意食嘅嘢咧，就係乜嘢咧？青椒、紅椒、黃椒， 啊、我中意食噶， 係咪啊？小朋友啊， 我中意食噶，我覺得青椒、紅椒好甜噶，有椒嘅甜味嘅 汁啊嘛。 係啊 ，OK， 我小朋友嘅時候咧，我就中意食菠蘿嘅，因為甜甜地 嘛， 係啊， 因為少啊嘛。 係啦，咁啊，同埋咧，即係你中國餸啦，通常紅椒、黃椒啊咁樣，一係就釀下魚肉啊咁樣啦。咁小朋友我嗰陣時咧就唔係咁中意食嘅，咁但係咧，自從大過咗之後咧，有機會接觸唔同嘅菜式，都有青椒、紅椒。话呢啲灯笼椒啦，咁我自己系中意食咗，尤其是咧喺夏天咧有一样菜咧叫做希腊沙律啦 ，Greek salad 啦，咁通常系啦，咁啊有啲橄榄啊，有啲嘅 feta cheese 啊，有啲青椒、红椒啊、黄椒啊咁样咧，好清新，同埋咧真系会有一个好独特嘅味道噶。 同埋你有冇时见啲同学咧，真系好健康噶，佢哋就系用青椒啦、红椒啦，跟住有啲红萝卜啦，切到一条条。咁跟住你就係可以點嗰啲 mayonnaise， 係啊，係啦， 或者嗰啲係啦 ，miracle whip， 好好食嘅已 經。嗱，呢一個咧都係我細個成日咧拎翻學校嘅。嗱，好少青椒、紅椒嘅，我通常咧就係用青瓜啦，或者係西芹啦，或者係上次講過嘅笑話就紅蘿蔔啦。 好好味嘅已經， 好好味嘅。其實好多嘅蔬菜咧，你唔落任何嘅調味， 佢原有嗰種味係好好。 點個醬啦，就 點個醬咯， 西芹點個醬好， 係啊，好好食嘅其實 都好好食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咧介紹一樣菜咧，就叫墨西哥嘅薄餅嚇。咁、尤其是喺呢一個咁熱嘅天氣咧，就唔使開大呢一個嘅爐火嘅嚇。咁啊唔使好熱嘅啫，就可以 薄餅喎。 係啊，嗱咁啊喺超級市場咧，大家會見到一嗱墨西哥薄餅咧，我哋有個嘅西班牙文啦， 西班牙文係 quesadilla， 係啦，耶 ，quesadilla 翻譯啊，咪墨西哥薄餅係 quesadilla， 係啦。咁我哋喺北美洲啦。有时咧就会叫做 quesadilla 或者系 quesadilla 啊都可以啦吓。通常咧就系两块嘅 tortilla 就系一啲嘅粟米嘅薄饼啦。咁喺街喺呢一个超级市场都 有得卖， 卖得卖啦， 系啦一大块 一大块圆形嘅一 pack 咧，通常系十块到啦。咁我哋都系廿几蚊嘅啫。买翻嚟之后咧，有几样嘅材料大家可以摆嘅。一咧就 系 鸡肉啦，我哋通常做 chicken quesadilla 或者系用 beef 啦，就牛肉又得啦。咁最主要咧就 系 芝士，芝士咧就 系 喺超级市场会见到嘅三色芝士啦，即系。一啲係 three colours 嘅 shredded mixed cheese，OK，、okay? 咁通常會有 mozzarella、cheddar 咁樣啦。 mozzarella，cheddar， 咁另外咧，當然就有我哋嘅主角啦，就係有三色椒啦。咁通常三色椒裏邊咧，我就因為顏色嘅關係啦，同埋通常都會用黃色同埋呢一個紅色嘅。咁三色椒咧有好好嘅營養啦，有好高嘅維他命 A 同埋維他命 C 啦。咁所以咧配落去呢一度食咧，小朋友又可以食啦，又佢哋又中意食啦，又健康啦嚇。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加翻洋葱。咁首先咧，我哋將嗰個三色椒咧切咗一粒粒嘅正方形先。咁跟住咧就再將洋葱啦，又系切一粒粒嘅正方形啦，跟住咧就落镬炒到佢软身先。 要炒佢原来 系啦，咁啊细细火得噶啦，系啦，炒到佢软身啦。咁另外咧，我哋将啲鸡肉啦，咁啊可以系鸡胸肉或者系鸡髀肉冇所谓嘅。咁啊落一啲嘅蒜蓉啦，或者系鸡粉啦，或者系一啲嘅 paprika， 上次讲嘅红椒粉啦，你加啲柠檬汁啊、橄榄油啊、盐啊。 黑胡椒啊，色除尊便，總之有啲味就得噶啦。O K， 唔係因為永遠你加啲黑胡椒落去都係，即係嗰啲好似沙律類型嘅嘢嘅話，你加呢啲咁啊冇死。 同埋最後都一塊包住佢啫嘛，你想食咩咪加落去咯。 係啊，冇乜所謂嘅。我哋呢一個支廚房最緊要就簡單。 自己中意啫。 Billy， 我想問啊，呢個唔係要加？tomato 嗱，你可以加 tomato， 或者 tomato， 可以加 tomato 或者 tomato 都得，系啦。但系我自己就 potato 就 potato， 系你可以加嘅，可以加嘅。但系我自己就冇加嘅，亦都有啲人加，系啦。就喺炒嗰阵时咧，就通常系加埋嗰个番茄粒去炒。 青瓜咧使唔使加嘅？ 青瓜就唔加嘅，青瓜就唔加嘅，系啦。咁嗱，其实啊，早晒件之后咧，头先讲嘅鸡肉腌咗啦，跟住咧你就可以煮咗先至剁粒又得，或者系。切碎咗佢，跟住再炒又得 ，OK？ 咁啊，呢一个腌方面啊，色除尊便啦，总之有啲味咁啊得噶啦 ，OK？ 系啊，好简单， 呢个 B 房菜真系咁求其， 我都系真系 B 嘅，攞唔到 A。 我迎合阿马老师，佢成日话：，诶，咁鬼死难 啊， 好难煮嘅，半个钟。 我有咁讲， 是但就得噶啦， 系啦，是但得噶啦， 中意口 OK。嗱，咁跟住咧，我哋咧就组件啦 ，OK。一个平底锅嗰阵时咧 ，OK， 平底锅我哋放少少嘅油 ，OK， 跟住咧就牛油又得，或者系普通，如果真系 OK， 哇，冇牛油喎，咁你咪粟米油， 主食油都得嘅， 乜嘢油都得噶啦，系啦，因为有咗油之后咧，嗰个嘅 tortilla 咧就会脆啲，脆啲，系， 我原来系咁样整脆啲嘅， 系啊，咁跟住咧落咗一块之后咧，跟住就组件啦 ，OK。嗱，头先有一块嘅 tortilla， 跟住咧我哋落一啲嘅三色芝士啦。跟住咧就再落一啲嘅雞，頭先講嘅雞粒雞碎啦嚇，跟住咧就再落一啲青紅椒同埋番茄嘅粒啦，跟住咧面頭咧就再加多一層芝士，跟住咧最尾再擺多一塊嘅 tortilla。OK， 嗱，其實啊頭先講嘅芝士咧就好似一啲嘅漿糊咁樣，黐實佢，係啦，咁啊大概做咗五分鐘嘅中細火嘅時候咧，佢下邊個底嗰啲芝士咧應該會溶噶啦，跟住咧我哋就將佢。先落去另外一隻嘅碟度啦，將一隻碟反轉佢，就可以擺翻落個鍋嗰度啦。咁就將兩邊咧都變成香脆啦。咁再將咧呢一個完成嘅 quesadilla， OK， 我哋分成六份，咁咧就啱啱好搞掂噶啦。係啦， 點解要分六份啊？ 一家人食咯， 三個人都係係啊，通常都係六份嘅，係啊。咁其實 你塊面㗎， 八份都唔得， 好大塊㗎嘛。 下次揾阿馬老師塊面度下先， 咁大噶。 係啦，咁跟住我哋可以撈一啲嘅醬汁啦。醬汁通常我哋咧就會要清新啲嘅，咁就係一啲嘅忌廉希臘乳酪啦，再加一啲嘅蛋黃醬，再加最緊要咧就係檸檬汁。加檸檬汁咧，成件事咧就冇咁結身嘅啦，即係會清新啲嘅感覺噶啦。咁跟住攞住個三角形就點少少白色醬，咁就可以食得噶啦。可以噶，但系通常咧，呢一个咁样嘅 quesadilla 啦吓，做法好简单啦。其实如果你喺一啲嘅西餐厅度食啦，已经要百几两百蚊嘅咯。 哇， 系啊， 咁你唔整？ 今日嘅成本系几多钱咧？又 今日嘅成本嘟几十蚊， 正啊！ 喂，如果除八份咪仲抵啲？系咪先？ 即系夹钱嗰方面 系 嘛？ 啊、你接六份做乜鬼？ 你食嘢夹钱嘅咩马老师？ 我要教下马老师啲数学先。一个圆形嘅饼切六份系咪抵过食？唔系切八份系咪抵过切六份先？ 佢先多啲人可以食到。 系啊， 再整碗白饭捞啲蚝油， 赚饱佢为止。啊，喂，好啦，多谢晒 Billy 啊， 多谢， 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好，时间翻嚟晏昼十二点半啊，听紧风骚快活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已经生效噶啦。三二度气温，相对湿度74%。备防赛之后，我哋一阵间咧十二点半翻嚟由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然之后就今日风骚快活人嘅片段人间，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星期四将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到广州出席第24次粤港合作联席会议，会议是总结过去一年的合作成果，同时规划未来合作，特别在科技创新、金融领域、医疗卫生等方面。 李家超話：粵港兩地合作推進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空間廣闊，機遇無限，可以發揮協同效應，優勢互補，互利共贏。他又話喺地區層面，政府駐內地嘅5個辦事處、11個聯絡處一直同內地不同省市自治區保持聯絡，透過訪問內地機構同企業，推動合作空間。李家超強調，未來會繼續深化同各省市自治區合作，發揮好超級聯繫人同超級增值人角色。大角咀海輝道公眾貨物裝卸區一名男工人昨日下午被從高處墮下的金屬管擊中死亡。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善文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意外相信是工人調運金屬管車過車時扎帶斷裂，導致鐵管跌下來，事件未必牽涉調運工序出錯，扎帶斷裂可能是涉及扎帶的質量、承托力、磨蝕情況等問題，但這類問題事前很難檢查，如果調運時在重物外再包扎多層物料，可能會相對安全。蕭善文說，死者是家庭經濟支柱，有一名就讀中學的兒子，太太是家庭主婦，希望雇主盡快提供協助。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承認違反美國間諜法，最快當地星期三上午在美國海外領地塞班島出庭答辯。美國司法部建議判囚62个月。報導指，由於阿桑奇已經在英國監禁5年，預料出庭應訊後可以回家。維基解密歡迎認罪協議，指阿桑奇已經在星期一離開英國的監獄，乘坐飛機離開英國。維基解密又說，網站發表政府腐敗和侵犯人權的故事，阿桑奇為民眾知情權付出沉重代價。阿桑奇的太太形容，對於在全球推動丈夫獲釋的人，感激之情難以言喻。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午酷熱，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持續酷熱，新界部分地區最高氣温達35度或以上，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18109點，升81點，成交金額468億。上證綜合指數報2951點，跌11點。深證成分指數報8868點，跌55點。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盈富基金18.48升8仙，騰訊控股388係383.6升3.2。美團118.1升2.7，中海油22.55冇升跌，恒生中國企業66.2升3.2，比亚迪股份240.8升3.2，阿里巴巴72.65升6毫，建設銀行5.82升4仙，友邦保險55.2跌咗2.5，中移動74.5升5.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07，日元159.47，瑞士法郎0.892，加元1.365，人民幣7.26，英磅對美元1.27，歐元對美元1.074，澳元對美元0.666，新西蘭元對美元0.612。日經平均指數報39046點，升241點。港金報21670元，跌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2326.17美元，卖出2326.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面对性侵害，他反被舆论欺压，甚至身败名裂。 面对法律专业，他只能够为施暴者辩护，洗脱嫌疑。公义又可以由边个嚟伸张？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 影后周迅、林允、刘奕君领衔主演，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由今年8月25日起，60岁或以上嘅香港居民，包括合资格残疾人士，必须使用乐游卡，先用到2元搭车优惠。发卡要4个星期，记得尽快申请啦。除了用八大通应用程式和邮寄方式，还可以去乐游卡申请服务中心办理申请。未满60岁的合资格残疾人士就不用换卡，详情看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留心底铭记，别要紧，岔路里。 天空到某位置。 片段人间偷拍第三集大结局， 最后新闻报道，近日闹得满城风雨的偷拍狂徒事件今日终于告一段落，警方在今晚电视城拘捕三名涉案男子，年龄介乎30至54岁，各人均报称无业，据报警方将会通宵扣查，有机会再拘捕其他在逃人士。 好啦，那些坏分子就拉晒，啲女士就安乐晒。 咦，冇理由噶，点解咁快拉晒嘅？ 我哋警方效率高啊！走得啦，走得啦，走得！快啲翻去观塘睇下冇嘢食啊！ 唉，算啦，而家望个钟都成12点，冇嘢食㗎啦，我返屋企自己整啲嘢食啦。 或者有呢，睇下先啦。喂，係喎，你住北角嘅，点解会去观塘食嘢咁吊位 吓？点解咩呀？咁我食开嘛，食开咪嗰度食囉。 哦，喂，出面大雨喎，揸电单车小心啲啊，冇浸快啊。 出面落雨咩？啱啱先睇新聞冇落雨㗎喎。 天有不测之风云啊，信我啦。 唔该晒你啊，我走啦，我走啦。哇，係喎，真係咁大雨嘅，无啦啦。点算呢？打个电话先。都係唔好，陣间查到我咪弊。叫咗唔好打俾我噶啦，呢个时候打俾我系咪冇脑噶？激死我！好，出翻去观塘先。 压低压低，喂，条鱼游咗去公海啦，准备收网，小心小心，嚟紧嚟紧。 喂，好啦，你个黐线佬，你唔好再喺度整蛊做怪，阿神骗鬼，我真系搵人教训你噶。 喂，老婆，我嚟噶，讲乜嘢啊？ 你喺边啊？我搵咗你成晚啊，有冇黐线佬啊？成日搞住我啊，仲要懒神秘咁，好惊啊！你快啲翻嚟啦！ 有啲嘢做紧，行开啊，冇嘢得啦，等我翻嚟啦。 咪住！你今晚明明喺屋企噶，无端端做乜出咗去噶？又在边个？你搞咩啊？ 得啦，我依家唔方便讲，好快翻。 唔方便？喂，又收我先。老公又点啊？ 系我啊。 你又想点啊？我求下你啊，你放过我啦，好冇啊？ 梗系好啦，不过有件事。我一直想讲清楚俾你知好耐， 嘥气嘅，你系就讲啦，一早讲咗啦，你使乜神神秘秘咁啫？你又话有嘢俾我，又呢样又嗰样咁样啦，你都唔翻好人啊！ 讲够未啊？到我讲啦吓，俾一分钟时间我，可以吗？ 我听紧咯。 你知唔知边个偷拍你，同埋点解偷拍你啊？ 吓？边个啊？ 一个记者，背后仲有其他人嘅。 你讲我就信噶啦，或者你成日偷拍我个咧，仲有啊，我又唔系明星，偷拍我做乜嘢啊？ 点解偷拍你？咁就问下佢啦。 喂， 喂，又咳先，我肯定你先至系变态佬啊！乱噏无谓啊，我搵鬼信你啊！ 喂喂， 系 我嚟咗啦，你喺边啊？ 度啊，呢边啊，快啲入嚟啦！ 哦哦哦， 有冇人跟住你啊？ 哎呀，放心啦，我醒目仔嚟噶嘛，我望清楚噶啦，冇人跟住我，我先入嚟噶。 喂，依家外面咩环境啊？点解叫我今晚唔好出动嘅？ 喂，你有冇睇晚间新闻噶？唔系话电视成拉咗三个犯咩？如果唔系啊，啲差佬点会放我走啊？ 咩啊？你讲咩啊？依家先十一点，边有咁快报最后新闻啊？ 唔系、啊，头先我明明喺差馆同啲阿 Sir 一齐睇最后个晚间新闻噶、啊，我系见到佢拉晒人，嗰啲阿 Sir 先放我走嘅。 死啊！中计啊！ 吓，唔系啊嘛，咁点算啊？啊，如果啲差人跟到我，咁我咪一身蚁咯。我到时水洗都唔清、啊，喂，点算啊？依家 喂，咁你定啲嚟，我哋又冇犯法，唔使惊。 系，我哋系冇犯法，但系，哎呀，但系我哋而家做紧啲嘢都好踩界、啊。哎，算啦算啦算啦，哎呀，我唔玩啦，我都系唔玩啦。 你依个时候先话唔玩，系咪想撬起我啊？ 我唔系咁嘅意思，但系你谂下，嗱，我谂下，我哋咁样做其实都唔知为咗啲乜噶。哎呀，我真系好惊，我唔玩啦，我走先，我走先。 唔好走住啦。 哎呀，你又想点啊？ 不走得噶，你帮我做埋最后呢次啦，好唔好？嗱，一场兄弟当我求下你啊。 哎呀，你唔使讲埋啲咁嘅嘢。总之我就系唔玩啦，我一阵啦，连份工都冇埋，咁点算啊？仲有啊，我老总话年底升我做 team head 啊，我唔可以冇一份工噶依家。 得，俾2000蚊你帮我做埋一次，得唔得？ 2000蚊？哎呀，唔使客气啦，真系我。哎呀，我讲翻电视城啊，系咁先啦。 系啦，5000。6000啦，唉，做就做，唔做就算啦，唉。 呀，6000冇巴闭咩？ 三、二， 唉，杀你啊，杀你啊！ 咁咪好兄弟咯。 又点啊？ 听我讲，我谂住咧。 一招欲擒先中，果然有效。而家我自主在啦，简直就瓮中之鳖。我睇你点飞得出我手指啦！你哋一定会受到法律嘅制裁啊！ 老婆，我翻嚟啦！ 石佬翻嚟啦嘛？ 有嘢做啊嘛，我冲个凉先。 喂，行住。 咩啊？好攰啊！有咩等我冲完凉先讲啦，好冇？ 唔好啊！我问你，出边落咁大雨，你出去做咩啊？去咗边啊？ 哎呀，唔系，真系个肚有啲痛，我要去厕所啊！ 喂呀，喂呀，好，我睇下你个袋，你装啲咩先啊？ 喂，老婆啊，帮我攞条大毛巾。喂喂喂喂，你做咩抄我啲嘢啊？ 咩啊？我见你个袋湿立立啊嘛，我想帮你抹干佢啫嘛，边得人抄你嘢？ 我同你讲啊，你唔好搞我啲嘢啊！ 你咁叻啊，攞埋入去冲凉啦！ 攞 啊 攞 啊，攞！ 费事搞乱我啲嘢真系。 懒巴闭，我眼瞓啦，我瞓先啦。哎呀，真系咁蠢嘅啫！点会叫我攞埋个袋入去冲凉啊？瞓咗啦噃， 好， 起身抄下你个袋，睇下你收埋啲咩喺里面咁神秘啦。好，拉个拉链先。诶，里面咩都冇嘅，冇理由噶，佢惊死我搞佢个袋噶嘛。里面一定有啲嘢唔想我知嘅，咁样到底佢收埋喺边呢？台底入厨房睇下先。一定系收埋喺洗衣机咧，开嚟见我。有冇喺边呢？啊，我知啦，一定喺雪柜，真系喺冰格。包到咁实咩嚟啊？ 喂，老婆，你喺度做咩？ 我饮水。 手上面嗰啲咩嚟噶？ 我唔知道啊。雪柜无啦啦有包唔知啲咩嘢，咁我咪拆开嚟睇下咯。 我咪叫咗你唔好搞我啲嘢咯。 唔得噶，我一定要拆开嚟睇下。我点知道你收埋啲咩嘢？你咪犯法嘅嘢屋企啫。 咩犯法？你癫够未啊？ 我一定要，但我要拆开嚟睇啊！我唔使有个凶手，杀人凶手我老公啊！ 杀人凶手都俾翻我啦！ 俾啊！女装衫、女装裙，老公，你唔好吓我啊！点解啊？ 呢啲衫裙咧系 边个噶？ 有人揿钟啊，我睇下边个先。咁夜边个啊？ 睇清楚先啦，你唔好立乱开门啊！ 系边个啊？ 警察啊，开门啦、啊，唔该。 咩、事啊？ 你就系陈志伟系嘛？ 我系咩事啊？ 有单案想揾你翻去帮手。 老公啊，咩事啊？ 因为女士听住，我怀疑有人假扮女人制造偷拍奇案，我怀疑有人背后别有用心，又不嬲个人嘅阴谋。阿陈生，跟我翻去。 老公。你做啊？你点解要咁做啊？ 唔系啊，老婆，一场误会嚟嘅咋？ 误会？你个记者拍档已经讲晒出嚟啦，唔好以为人哋为咗6000蚊同你作奸犯科啦。佢而家乜都同我哋讲晒啦。 老公啊，你到底搞乜嘢啊？ 唔系啊，我同个记者 friend 阿明仔整咗个嗰啲揭露社会时弊嗰啲网站，叫声东击西，我哋谂住刷下流量，所以。咁你自制啲偷拍奇案咁样咯，哇！嗱，但系我真系冇偷拍噶。 好，唔使讲咁多，翻嚟先讲，好唔好？你都食得和米多啦，系啦。 虽然我老公最后都冇事，不过我真系觉得件事好似仲未完咁嘅。咦？3年前轰动一时嘅偷拍狂魔，最近出狱，记者发现佢行踪诡异，竟然行女装店铺。人哋买衫俾老婆唔得咩？ 无意中俾我发现有两个傻佬自制偷拍事件，好玩。陪你哋癫下先。 喂，又系你，救命啊 ！Help, I need somebody. Help, not just anybody. Help, you know I need someone. Help. When I was young, was so much younger.Anybody's help in any way. Now, but now these days are gone and I'm not so self-assured. Now I find a change of mind and open up the doors. Help me if you can, I'm feeling down. And I do appreciate you being round. Help me get my feet back on the ground. 罪恶、警恶情奸嘅 惊律， 惊律， 我心情就好似呢只歌咁 嘅故事，偷拍， 你知唔知呢首歌系 中意播放？ 多谢做到好惊律， 系帮我理解一下个剧情。 系你可唔可以理顺一下咧？系理顺一下嗰个剧情。 我想第一，我想试下啲新剧种， 系好啊， 推理悬疑， 好啊， 大家听众都唔知道底边个系 你知唔知？ 我梗系知啦。睇呀你， 系啊，马老师收得好密实噶，我做嘅时候我都唔知 道 啊，因为我第一 集好似曾经自己 曾经谂过，真系谁是偷拍狂嘅游戏， 系得意嘅。 我觉得你系一路写一路扭嘅，你 Q 系嘛？ 誒有一定有 嘅， 係啊，我因為我想去到 開頭嘅時候，其實都唔知道自己點嘅。 去到最後咧，我想有啲 unexpected。 嗯， 系啊， 你而家都好 unexpected 啦， 系啊，真系啊， 即系你可唔可以解构下个剧情？最尾就 系、 是、 你解构下究竟系咩事？ 嗱、 啊 okay, 最尾咧就系咧阿记者啊，即系白人仔加埋阿 Otten 咧，佢哋两个咧就自己制造一个网站，咁、 嗯、 就系揭露社会疮疤，就叫声东击西，就唔系头先佢讲嗰个啦。咁、 嗯、 就系话有啲偷拍咁样嘅、 嗯嗯， 而我饰演嗰个咧就系三年前嗰个真系偷拍狂放咗出嚟嘅。 嗯 咁、我見到你記唔記得一集我為影咗一個偷拍狂後邊，仲有一個第三者影噶，咁、就係話啊呢、這個呢兩個傻佬幾好玩喎、啊、咁樣樣嘅、其實就 係好犀利，能夠媲美馬佩斯嘅百年孤寂， 又未去到 點解要咁樣？ 我覺得同阿東野圭吾都越嚟越接近， 好 係啊，越嚟越近啦。 OK 好，其實有更加嘅作品好嘛？多謝多謝，多謝 叫東野圭強。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到咗啦，哎呀，今日未完我个，听朝十点再见，多谢小羊羊，拜拜， 拜拜。